虽然困难重重，但是乌克兰并没有倒下，并赢得首阶段的胜利，在争夺世界思想的战斗之中战胜了俄罗斯。泽连斯基说，美国的援助不是慈善，而是对全球安全和民主的投资。虽然没有电力供应，但是乌克兰的信仰不会熄灭，乌克兰人将会在烛光之下庆祝圣诞，强调乌克兰永远不会投降，将会取得绝对胜利。泽连斯基又将前一日到访战争前线城市巴克穆特的时候，在士兵手中接过的一封签满名的乌克兰国旗送给美国国会。泽连斯基进场的时候和演讲期间，议员多次站立鼓掌，亦都有议员手持乌克兰国旗以示支持。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天晴非常干燥，今晚相当清凉，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后期和圣诞节期间，天晴干燥，早晚相当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32%，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25点，升464点，总成交金额263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1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11点，升9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21.2，升10.2；美团182.4，升8.4；阿里巴巴88元，升3.55元；李宁66.85元，升3.9；友邦保险85.3，升1元；盈富基金19.78，升4.9；小鹏汽车43.3，升4.45；港交所338.4，升10.6。安踏体育103.7，升6.1；快手70.85，升3.7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3，英镑9.441，瑞士法郎8.426，澳元5.249，加元5.732，新西兰元4.913，欧元8.29，每百日元对港元5.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512。日经平均指数报26483点，升95点。港金报16900元，升咗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8.48美元，卖出181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啊，喺港岛区大潭道啦，去翻赤柱方向。近住大潭督水塘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来回方向需要全线封闭，一带咧系比较挤塞噶，咁亦都影响到石澳道去翻大潭道咧系挤塞，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是、大潭道去赤柱方向，近住大潭督水塘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呢一段路来回方向需要全线封闭，一带咧就挤塞，咁亦都影响到石澳道去翻大潭道方向咧就挤塞。咁讲翻九龙区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村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村有坏车，龙尾就喺黄大仙中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就行车缓慢，咁都有啲爆水管啊，同埋水务急收提你噶。喺九龙区东头村道有爆水管，东头村道北行去翻黄大仙方向，近住凤舞街。

欲速不达啊！有时做嘢太忙，尤其我哋香港人咧，步伐实在太快啦，放松啲，放慢啲，调翻转做个慢活人咧，你自然就会生活快乐噶啦，做个快活人啦。仲有哦，每逢朝头早十点至到一点嘅风骚快活人，我梗系支持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有嘢，冬至快乐，我梁继章。 重要嘅事情讲三次，要同大佬讲冬至快乐，要同小强讲冬至快乐，同埋所有嘅风骚放回人嘅听众讲冬至快乐。 今日系日照最短嘅一日，即系冬至，我系冬至强。 冬至强会点嘅？我想问啊， 即系我今日嘅日照，日照最短。 唔系我常先问啊， 即系最短，即系 同平时同平时嘅你有咩分别？有少少我 feel 到琴日，因为琴日咧，我哋咧好热，我哋咧喺琴日啊，今日先系我有系列啦。琴日晏昼咧，我忽然收到个同事咧嘅 WhatsApp 啦，佢话：喂，听日不如咁咧，我做呢个题目或者呢个题目咧咁样。 系要食错药 咯。系，我深深感受到咧，呢个同事咧果然咧发奋图强。 系一日咁多啦，一日咁多啦，佢好快。我打回原形 之章， 成其言也是，系啦，所以我哋都唔敢，系啊， 好快， 所以我哋都即刻就觉得好好好， 性格大， 你话点就点咁， 冇错， 系啊。 喂，今日廿二号，顺便祝大家预祝讲一声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嘅呢首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开始我哋三小时嘅风骚快活人啊！十七度嘅温湿，你湿度36%。哎呀，唔怪我手爆完又爆啦！俾你听一次，两日前咧，我嗰日喷火酒咧，我喺节目都有提到啦。咁样，哎呀，点解咁痛嘅？原来咧中指咧就爆开少少一条缝，就唔好睇少，所以嗰条缝咧真系好似好细条，同埋嗰个长度短短咁。喂，但系咧每做一件事，即系总之你啲比较热啲嘅水，一掂到热少少热啲嘅水咧，哇，真系好痛啊！ 赤赤痛。 系啊，你哋有冇啊？依几日我记得你嗰日都话你手指都裂开。 我咪话我所有啲嘢全部都已经烂晒。 咁点啊？有冇影响你嘅日常生活啊？ 戴手套咯，我话有。 哦，咩事都戴手套啊？ 乜嘢都戴手套啊？ 你冲凉做乜嘢？ 冲凉咪举起个手。 男朋友过嚟，系啊，同我擦身。 冇错，咁又唔会。咁你有？ 咁你举起手点冲凉啫？ 咁你 唔好理人嘅私隐啦。 唔系你冲凉嘅时候，你冇办法嘅话，你一定要乜嘢啦？一定要啦。 系，因为我发觉依几日，哎呀，连洗头咧都有少困难，因为。中指啲幾有用嘅，即係喺嗰個洗頭嗰個拗頭啊、搽洗髮水嗰啲咁樣。 撩起嘅得唔得？ 我而家咪就係要 撩起個中指。 係啦，我咪要揸住個中指做嘢咯。 咁所以大家就話相對濕度33%啫，咁天晴非常非常乾燥啊， 冇錯， 紅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仍然生效。 你講緊嘅嗰種乾燥嘅咧，就係做 office 嘅一啲朋友就知㗎啦，就冇錯，你覺唔覺得其實 好 痛㗎？ 好痛啊！ 皮膚吸好痛㗎！ 我就經常會有靜電啦，就係我哋咧直播室嘅呢一道門，其實我好怕佢㗎， 你一電 佢，次都滴一聲，哇！ 係啊，我真係好好電㗎，你知唔知點解啊？因為你嘅人乾，你嘅人乾或者你嘅手乾，咁佢就會好容易有摩擦，一摩擦嘅就有靜電，咁所以咧有鐵嘅地方嘅話咧就要小心啲，好容易電親嘅。 雖然唔會真係受傷，不過就係嗰下痛一痛咁咯， 好舒服㗎，我唔中意 啊。 馬老師，你唔係中意俾人電嘅咩？ 我唔中意，睇下咩人啦。而家我有要求。 哦，即系以前系冇， 以前冇 逢人电系咪？ 姓冯 系啦，姓冯要人电， 而家唔得啦。 明白明白， 好在你知啫，系啊，你啲电力都应该 我都系琴日先知啫， 琴日先知咩？ 知咩？ 知咩？ 冇俾人电咯，系啊。 喂，嗱，头先提咗啦，马老师提咗题目，不如咁啊，你自己讲啦。今日我系列十一点啊，出现都系啲靓歌嘅。 系啊，好难得，因为你今日你起题啊。 系啊， 请你讲下， 跟你平时唔起嘅， 好似个大师咁样系嘛，咪咯。 大师话。 咪咯， 因为咧嚟紧都圣诞啦，我啊谂起啲圣诞 party。 喂，咁啊，对唔住，我问多一句，琴日你咩情况？做紧咩？突然间会谂起掟个题目落 WhatsApp group 嘅？ 唔记得啦，我突然间坐喺度谂下谂下， 谂唔了啦， 系啊 系 啊，因为两个方向嘅，一个就系话开圣诞 party， 一啲热播歌曲；另外一个咧就系话，哇，当你两个人喺度度一个温馨浪漫圣诞节。你会播啲咩温馨浪漫嘅歌咧？ 其实我觉得 咁啊，拣咗 party 先啦， 开心啲啊嘛，系啦，今日 又 冬至， 系啊， 大家又团团圆圆。 我真系谂翻咧，以前咧开 party 嗰啲歌咧，真系嗰个音乐一起咧，你就即系有啲嘢做。 系啊， 但系一阵间你可唔可以都透露一下咧？当年你开 party 咧，你嘅即系你嘅人咧系点样参与噶？即系因为有啲人咧就好积极噶嘛， 着咩衫啊？ 又着 咩 衫开始啦？ 系啊， 到咧去 party 咧，有啲好积极嘅，即系咧好似个音乐。第一个音符，叮佢隔你身， 我系 mark 定嗰个，唔好我 mark 咗， 唔好浪费。 你冇得积极噶，男请女咁啊 ，disco 音乐 ，disco 冇所谓啦。 咁你 party 有 disco 系啊，一定有 disco 音乐噶。 时间我一有嗰阵 就 涌 出 去， 涌 出去。 咁有啲咧就好怕丑嘅，即系坐埋一边唔 系 好出声嘅，有啲静态。 我唔会，我一定唔系，甚至乎仲系打点嗰个咯。 我都试过做。 系啊，做打点嘅，好惨嘅，冇嘢玩嘅，因为你打得好嘛。 我知啊， 系啊，你嚟啦，你最熟啦。 同埋咧，好衰噶，嗰阵时候嗰啲咧，男一排、女一排，嗰啲会查牌嗰啲咁样咧 ，mark 实晒噶啦，已经。 冇错，一坐低已经望噶啦，望啊望啊望。 唔 系，仲要系咩？ 好贱啊！ 如果你讲以前嗰啲 party 咧，系要趁佢未熄灯啊，即系未熄暗晚灯前要望地。 系。 因为咧，如果喺啲家居咧，佢未必有啲飞制噶嘛，即系渐暗嗰啲，可能一熄就熄到好暗， 一熄就冇噶 啦，冇 啦。仲要啲窗咧，琴日我哋话用北部纸嚟封 啊 嘛，我哋呢就系用报纸嚟封噶， 或者开厨房间灯，等啲灯透啲光透过嚟咁咯。 而往往无端端嘅就系当你咧去跳紧慢舞嘅时候咧，你阿妈又翻嚟， 永远都系 咩阿仔， 听嗰啲锁匙声就好惊啦，听听听，哎呀死啦， 撞鬼！哇！搞咩啊？你哋咁样啊？ 我乜都试过，我试过就系有家姐翻嚟，家姐带男朋友翻嚟，因为佢就晏昼嗰啲时候即系 loon 啲嘅时候嚟噶嘛，家姐都有嘢搞噶嘛，你 冇所谓啦， 我梗系明啦， 你咪你嗰间房，我嗰间房， 佢真系咁讲啊，佢话喂你哋继续玩下，咁佢哋喺里面度玩， 我 试过 咧，真系最尴尬就系小女朋友屋企。 喺佢屋企， 佢屋企咁啊，倾下偈，两个人，即系好细个嗰阵时，相对比较细啦，好似 两小无猜咁啊， 十九二十岁嗰只，喺度倾下偈啦，乜都冇做啊吓，咁啊突然间 开门石 日头，好似唔敢咁放肆嘅， 冇咁张扬嘅， 系啊，唔胆咁嘅，佢爸爸犯，哇吓到我死啊， 死咯， 佢我睇住佢即系面窿嘅， 但系其实我又唔明啦，你咩都冇做，日头你倾紧偈，你惊乜嘢？ 佢唔知啊嘛， 佢爸爸好嬲啊， 佢老豆个样会令到佢好怯噶嘛， 即系 就算乜都冇做， 系啊，我点知 你啊嘛，你识做老马。 唔系我系唔明啫， 唔系你试下你做你爸爸身份啦，你见到 我话俾 你 听， 系啊， 系啊，你谂下， 唔系我话俾你听，我就系试过有一次啦，但我同你啱啱相反， 系你做咗， 唔系啊，我系夜晚，第一我夜晚啦， 系， 第二 夜晚， 嗰个你 系 男朋友嘅身份， 我去咗人哋屋企啦，跟住咧仲要我去嘅时候，佢阿爸瞓紧觉啦。 咁咧，我就一路喺佢嗰间房啦。 系啊， 我好急尿，我唔敢去啦，因为我惊我嘟去紧嘅时候，忽然间有人开门。喂，后生仔，你 锁门噶嘛？你去厕所？ 点解你咁得意嘅？你都够胆 嚟噶？ 唔系佢够胆去人哋屋企瞓，但你唔够胆去厕所喎。 唔系咯？ 哇，你都好大胆， 唔系啊？ 几多岁啊？我 唔系唔够胆啊，而系我不停喺度 撞出嚟。 系啦，如果我去紧厕所，咁佢又唔知有个房客噶嘛？一开厕所门，见到后生仔企喺度屙尿。佢会唔会？喂，你边个啊？咁样，即系我唔知点，我谂唔到点样对。阿细伯，唔好意思，我今晚咧喺呢个女间房瞓啦。 系啊， 我唔做，我咩都唔会做噶，放心啦。 咁你系打算点样噶？ 系啊， 你打算嗰一晚同佢温书。 因 为 嗰个人咧系好远嘅，咁佢就话：既然咁夜啦，不如你喺度瞓啦。咁样真系冇任何嘅。几 多岁啊？ 系啊，中学定咩大学啊？ 系啦。 唔话你啫， 我哋识唔识噶？我哋识唔识噶？系咪两个字噶？ 你识嘅，唔系你识， 又系我， 你真系识 噶？你 又系 喺你条村附近。 哦，我知边个，佢都似系呢啲人。 喺你条， 唉，好差 你 个人， 系咪先？嗰度真系， 你讲系个女差定系佢差？ 佢差啦，梗系。 喂， 系 啦， 差。 嗰度真系九不离村子。远到即系非常之远， 咁你送佢， 你早啲走啊嘛，你唔好扎扎地地啦。系啊，我怀疑佢睡裤都带埋，喺个攋喺个袋， 睡裤唔使带， 系咩都唔使带， 系啊，其他嗰啲嘢就要带定啦。 我斜咩袋？ 佢哥，哎呀，唔讲啦。 哎呀， 喂，你饮哥啊？ 丑丑啊，怕丑啊， 你嘅饮哥系咪？YMGA 啊， 我唔理啊， 其中都系噶， 系啊， 系啊， 系啊，因为可以做动作， 冇错，因为咧当一出嚟嘅呢首歌嘅时候，哇，啲人就会中晒出嚟， 系啊，系啊，即系唔跳舞唔识跳，你都出去， 好嚟，我哋开始预咗一个 party 嘅，就系呢只 Village People YMGA。 It's fun. 陪你过冬至。 我是马铃薯小强， 我是 Sarah 李志雄萝卜， 我是老鸡茄梁继章，我们的节目就好似 罗宋汤， 因为包罗万有， 我们的节目好似大家庭一样， 饮完乱粒粒， 加一点一滴凝聚爱。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福大家冬至快乐。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原名林明乐的艺人杨明不小心驾驶案上诉被高等法院驳回，维持原判，需要即时服刑。杨明在前年八月在半山马纪仙峡道怀疑醉酒驾驶撞博，去年承认不小心驾驶和车窗玻璃透光度不足两罪，被判监18日停牌两年，罚款2000元，并且需要自费接受驾驶改进课程。杨明及后就不小心驾驶罪的刑罚提出上诉，高等法院法官陈仲恒今日驳回他的上诉，维持原判。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新界校长会副主席凤溪第一小学校长朱伟林认为，暂时应该保留快测安排，话圣诞、新年假期学生较大机会外出，感染的风险增加，建议农历新年过后确诊数字回落之后再考虑放宽会比较好。对于有传媒引述消息话，最快可能下个月起入境内地之后无需要进入隔离设施，朱伟林话，通关之后若果跨境学生能够来到香港翻学，需要预先做好大量工作，包括安排保姆车、预订校服、课本，并且送到去学生的手中，亦都要和五线供应商商讨增加到足够的饭盒。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梁子超话，学校每日快测要求可以逐步取消，先由中学放宽，再到小学和幼稚园。世贸争端解决机构专家组裁定，美国针对香港产品的产地来源标记规定不符合世贸规则。外交部驻港公署表示欢迎，并支持特区政府的声明。发言人说，美方在2020年以来无视香港单独关税区的地位，将美国国内法律凌驾国际规则和别国法律之上，单方面要求香港输美产品修改原产地标记，企图借机诋毁一国两制，是典型的强权政治和霸道逻辑。特区向美方提出诉讼，是维护国际法基本原则和捍卫多边贸易体制的正义之举，亦都是敦促美方遵守国际义务的必要之举。发言人说，世贸裁决充分证明安全例外条款不是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护身符，奉劝美方切实遵守世贸规则，尊重专家组的裁决，立即纠正自身违法措施，早日回归真正的多边主义。全国侨联副主席卢文端认为，行政长官李家超建议提请释法得到中央的充分肯定并坚决支持，现在的问题并非是不是释法，而是怎样释法。卢文端在报章撰文说，中央已经要求行政长官就国安法实施情况提交报告，港澳办都提出要落实二十大报告，有关完善特别行政区司法制度和法律体系，以确保落实国安法的要求。所以他认为人大释法不可能只是考虑国安法案件可不可以聘请海外大律师的问题，而是全面检视国安法实施的情况，所以需要有足够的时间作出考虑。卢文端又认为，只有人大释法才能够确保根本解决问题。 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非常干燥，今晚相当清凉，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后期和圣诞节期间，天晴干燥，早晚相当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33%，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66点，升505点，总成交金额41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85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83点，升7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23.2，升12.2；美团184.9，升10.7；阿里巴巴88.65，升4.2；盈富基金19.81，升5.2；李宁67.65，升4.7；友邦保险85.1，升8；快手71.55，升4.45；小鹏汽车43.5，升4.65；港交所339元，升11.2；安踏体育102.8，升5.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2，日元131.74，瑞士法郎0.925，加元1.36，人民币6.99。英镑对美元1.211，欧元对美元1.063，澳元对美元0.674，新西兰元对美元0.631。日经平均指数报26,492点，升104点。港金报16,900元，升咗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7.97美元，卖出1,818.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港岛区啦，咁较早前咧，大潭道去赤柱方向近住大潭督水塘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头先咧就来回方向咧需要全线封闭嘅，咁而家封路重开，大潭道来回方向近住大潭督水塘一带咧交通回复正常。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村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村的坏车就拖走了，车龙未消散也排到去龙盘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大磡道去返龙翔道方向，近住星河名居对出一带就比较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东头村道由于有爆水管，东头村道北行去返黄大仙方向，近住凤舞街至到东胜道，即是东头村道出那段仍然是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就要改道行驶。另外黄大仙的沙田坳道有爆水管，沙田坳道去返慈云山方向，近住黄大仙道的慢线都是封闭的，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骚动音乐陪你过冬至。 斌臣，冬至整碗咩汤俾屋企人最好呢？ 波成，梗系面子汤啦， 因为可以排毒减肥嗰啲。 错啦，系因为未带到屋企人去日本旅行，饮住面子汤顶住先啦。 哇，咁听住日文歌饮，咪仲正。 一点一滴凝聚爱，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大家冬至快乐。 每一道雷声 究竟隐藏住乜嘢惊天秘密？ 一个废置多年嘅希象站，一条干尸，同一大堆录低雷声嘅磁带，连番谜题，点样指引出寻找失踪多年嘅至亲？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改编自中国著名冒险小说家南派三叔作品。 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无论你有几型，在社交平台分享的相有几受欢迎，只要你一开始点毒品，它就会损害你的身体和精神健康，还会摧毁你的人生。想问多啲或者找人傾下，我哋帮到你，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大家傾下啦，一齐企硬唔剔嘢。 Hello， 我系太极乐队嘅 Patrick 雷友辉。咩先至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好简单嘅啫，只要一个人冇病冇痛，健健康康，又可以同佢最爱嘅屋企人吃下饭，倾下偈，咁就已经系最快活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日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日。 好啦，呢、這个冬至嘅早上啊，听呢个风骚快活人提提大家，一十一点后咧，爱好系列就系圣诞 party 热播歌曲，咁、啊可以快可以慢，冇错啦吓，请留意啦。 系、都我冇谂过慢歌嘅， 慢歌快歌都 有啊，我冇谂过、死咸湿仔啊！ 喂，阿姐， 唔好嘈啫， 你可唔可以？你唔好嘈住，你可唔可以 杀 死咸湿强？咸湿强咁啊，因为呢度两个仔啊嘛，唔系你咁样 闹，你系老啊，好唔好啊？ 老啊，你唔使惊， 你又吹皮皮，未搞掂啊呢件事，唔该，自可杀不可辱， 我真系冇谂过，我谂啲快歌，我谂乜嘢我就会冲出去个舞池咧。 我话俾你听啊。美丽狗，我同阿马小强咧系男性，所以我净系谂慢歌，我冇谂到快歌。 咦，我一快一慢啊！ 我都话你咸湿佬噶啦， 我直情系冇谂快歌。 你正笑得几开心， 我直情冇谂。 衰格， 傻仔嚟嘅你真系， 真系冇谂。 我一快一慢，因为 party 真系，我觉得 唔系因为 快咗成晚咧。慢咧， 你知唔知我六隻點都係快歌嘅？ 因為咧，阿馬先生，我又諗過一快慢，但快歌真係其實喺一個 party 裏邊咧，佢只係熱身嘅。party 嘅高潮、高峰咧，或者大家最 treasure 嗰個 part 咧，真係慢歌。 我唔係咯， 唔同意，唔同意。慢歌係俾啲一 pair pair 嗰啲係即係浪漫一下。 冇錯啦， 好唔緊要， 一定係 high 嘅。 大家有唔同意見，可能一陣間自己揀自己歌曲，好嘛？好，喂，嗱，今日咧想帶出樣嘢討論一下啫。其实世界上好多嘢咧， 你等佢平复下先，你自己坐埋一边， 睇唔睇咁，睇唔睇咁 loser 嘅样？你仲有一阵间，唔系新闻报告嗰阵，你咪再揾咯。 我冇谂过慢歌，你谂我几笨蛋，全慢咯，点解冇人提我系有慢歌嘅 party？ 唔使提嘅， 唔使提啊！ 开 party 梗系有快有慢嘅，人生梗系有悲有喜。搭 lift 梗系有上有落噶。 我要申请放假，佢识 lift 啊！ 我退出爱好系列。 喂，人尊冇弱言。真都唔想讲嘅真系，系咪先？花田点解冇慢歌先？ 系一定有快，但慢歌比例相对少。 我一个都冇谂到啊，咁噶。 我借俾你好唔好？一阵间俾一慢。 我唔要你慢歌，你 咸湿歌。 我呢度嘟嘟嘟， 慢慢来啊！ 唔系咸湿歌系咁嘅， 哒哒哒哒， 嗰只系咩嚟噶？我嘟嘟做咩？哦 ，Captain and Tango 嗰只，我唔播嗰只今日啊。喂，嗱，世界上有啲嘢咧就叫长期同短期。啊，喂，讲下嘢先啦，今日其实其他话题先啦。 好， 嗱，长期同短期咧影响一个人咧就唔同嘅，所以咧你一拣短期嘅东西同拣长期嘅东西系唔同。 考量嘅嘢都唔同啦。 住屋，譬如咧只系租嘅， 租 客咧冇乜心理负担嘅，佢谂住最多咪一年两年，系咪先？ 都唔系噶。 一般我代表自己啦，但你买咧又可能唔同啦，除非你谂住系投资嘅，你谂住都系。 揸兩年就放，除非咁啦。但有啲人如果諗住都係住，起碼都上十年八年咧，就會有長啲考慮。咁喺網上有個人就問啊，有個女仔就話：啊，我五年轉咗三份工啊！首先呢，我唔去评定五年转三份工呢种态度啱唔啱先啦，因为个人有自己转工嘅原因。 嗯、 但佢就问返，其实你觉得呢，如果有一份工，如果即係係要你做一世嘅、嗯、你会有啲咩考量呢？你会觉得乜嘢工你先至会愿意将你未来嘅一生啊嘅精力啊青春压落、去呢咁样。 呢个假设嘅问题实在太大啦、 啊。 有咩 佢有四 个， 佢自己写出四个，咁、你都系评、即係你睇下 comment 啦。第一佢话呢，首先呢一个地方嗰、那个、那个老细呢係要即係点讲呢，即係英明嘅，或者唔会有偏袒嘅，有底线嘅，係做每一件事呢係即係佢覺得好老細啦，簡稱有個好老細。 我立即答你，我可以立即答你嘅就係絕少。 係啦，冇 絕少老細嘅就係、是、可能嘅就係、是、佢當佢坐到嗰個位嘅時候，佢就變㗎啦。係 啊，好多嘢變，生意有影響。 冇、錯， 佢 唔 係 想 嘅， 佢唔 係 想嘅， 好多影響。 冇錯，但係佢上邊佢老細上邊可能又有老細，佢、下邊又有成幾百人萬人， 冇、 即係其實好多嘢係唔同嘅。 係啊 ，OK 嗱，第二 樣嘢已經好難， 有明確嘅想法制度，即係話咧嗱，如果阿馬主任做錯嘢。唔罚嘅咁样，阿边个成日唔翻工唔罚嘅，嗱，即系呢啲叫冇想法制度。 我可以答你，绝对系冇嘅。 嗯， 同意啊。 系啊， 一定 系 有偏袒 嘅，一定冇嘅。 Okay, 好，第三，同事之间相处友善，冇小人，冇互相插背脊， 冇可能。 佢其实出嚟做咗几耐嘢啊？呢一个人应该系新手嚟嘅。 系啦，最重要嗰个冇可能，佢都唔识。 系啊，三样嘢都冇可能噶，你觉得啊？ 听埋第四， 我做咁多个地方，我完全冇谂过一个地方系可以咁噶。 太妙想天开， 去到钱啦，佢已经去数到第四就钱啦。人工喺平均值，即系合理嘅，符合劳工法例。 冇可能， 冇可能啦， 全部都 underpay 嘅。呢个系咪香港嘅？ 香港嘅， 香 港 嘅， 即系佢生活喺一个云端系咪？生活喺云端啊， 好天真。呢、這個小朋友， 佢都係廿五歲未過，係 啊， 係啊。第一，即係我自己覺得你要睇你自己嘅性格。 喂，其實咧，我睇翻佢嘅文章咧，即係佢喺討論區嘅文章咧，佢而家轉三份工啊嘛。你知唔知轉完第三份工之後，佢有個感覺係咩啊？ 乜嘢啊？ 早知要翻第一份，係啦、 啊， 真係。佢第一份點解做咗唔做咧？嗰啲公司太細啦，冇乜得發展，即係可能佢幾人公司嗰啲啦。但係而家第二家佢嫌太大啦，嗰啲制度好僵化啦。第三份又唔知咩，即係總之你總會揾到啲你唔中意嘅地方，然之後比較你就話：喂，原來第一份已經好好啊！人就係咁樣。 你唔好咁天真啦、啊，可能而家啲同事好好，但係出年可能有一個走，換咗一個入嚟，唔可能寫包單 的。你講嗰啲嘢好重要嘅啫，第一個假設已經錯，係 啦，全部被動 式嘅。佢話 一份工可以做一世，呢、這個已經錯。個假設已經錯嘅時候，你其他嘢已經唔成 立。有咩公司可以保證我呢間公司係做一世？冇可能。 你講嘅嗰樣嘢嘅就係每一個打工仔都希望得到嘅嘢、你講緊嘅係一個烏托邦，但係嗰樣樣嘢嘅就係你唔會追求到嘅，我可以話俾你聽。唔会发生嘅， 冇可能。 系、 叫佢醒下啦。 如果佢真系要有一个咁嘅地方，佢先至去打工嘅话咧，咁不如佢自己做老细啦。 冇错，佢都唔敢保证自己啦。 我话俾你听啦，唔系做老细，都系做老细嘅痛苦嘅。 绝对系啊！ 你日日睇住盘数，跟住啲同事又你咩？你嗰啲老细恶晒，有啲同事恶过你啊！我唔做， 我咪讲咗咯。 所以任何岗位都有佢嘅难处。 其实佢唔系想噶。系咪？但系你系坐咗嗰个位嘅时候咧， 因时制宜， 就系因应住嘅你个啰柚点样做人噶。 所以叫 真系噶，你坐嗰个位，你有你自己承担噶嘛，你有你个苦处噶嘛。 冇错，系啊，嗰张凳真系唔系咁易坐落去。 同你讲紧嘢嘅系三个都做咗半世人嘅吓，做咗好多唔同工作嘅，所以呢个经验系值得。借镜嘅， 嗯，冇错，分享。 即系你讲咩都差，即系都假嘅。我觉得最紧要嘅就系你自己要开心， 系自己心态。 系啦，你自己个心态，你唔开心嘅话咧，佢俾几多钱你，你个老细有几咁好嘅话，都系冇用嘅，系咪？同事有几咁好都系冇用嘅，即系最紧要系自己咯。 快乐好紧要， 对啊， 听住风骚快乐人。Never seen so many men ask you if you wanted to dance. Looking for a little romance, given half a chance. I have never seen that dress you're wearing, or the highlights in your hair that catch your eye. I have been blind, lady in red. shine so bright. You were amazing. Never seen so many people want to be there by your side. And when you turn to me and smile, you took my breath away. I have never had such a feeling of complete and utter love as I do tonight, Lady. Red， 继续翻我哋节目《风骚范围》，十八度气温，相对湿度31%。开 party， 我呢啲歌曲，同一个着住红色衫嘅女仔， 仲唔揽住佢咩？ 哇！ 最好是唱片跳线，系咁跳跳跳， 不停咁 Lady in Red， Lady in Red， Lady in Red。 我冇整停佢啊 ！Remix 版本，你点 red red red red red？ 网上情，脾气决定你的福气。有句说话讲得好好。上等人有本事但活脾气，中等人有本事也有脾气，下等人没本事但有脾气。边个都会控制唔到脾气嘅时候，有脾气唔可怕，亦都好正常。可怕嘅系嗰啲人控制唔到自己嘅脾气。一个能够控制自己脾气嘅人，比一个可以拿下一座城嘅人更强大。你嘅脾气决定你嘅福气。同埋一个家庭嘅福报，你嘅好脾气带嚟好运气。俗语话性格影响命运，一个人嘅脾气好坏，对佢命运影响真系不容睇小。脾气唔好嘅人，去到边度都好容易俾人哋主动隔离，人缘会好差。脾气好嘅人，走到边度都会深得人心，交友四方。脾气越好嘅人，越有本事。大多数都是事业有成，家庭幸福。有一个故事讲到，有个心地善良、好好脾气的人，租了个摊位做小生意。由于他的生意太好了，周围的人都觉得，为什么他这么好生意的，真是嬲啊！他们怪这个人抢了自己的生意，于是就做少少小动作去报复，有意无意将自己的垃圾倒在他的摊位前面。但这个人从来不会发脾气，亦都不会闹人，只是默默地清理了啲垃圾就继续做生意。有些人看不到看不下去了，就说哈，为什么他们这么哈你，你不嬲的，你不闹他们的。这个人笑一笑就说了，在我们那里过年的时候，谁家的垃圾越多就代表这一家人财运越好。不紧要的，我垃圾多就是说我钱会越滚越多。我在这个地方又搵到钱又开心。何必要用时间同人哋争论呢？能够控制自己脾气嘅人，必定系一个了不起嘅人。人嘅一生系不停修行嘅过程，喺呢个修行过程之中，修行自己嘅心，让佢变得平和，变得柔软吧。退一步，海阔天空。世界咁大，何必要争夺眼前嘅少少利益？何必为咗少少事令到自己？整个人都咁唔开心，怨气充斥内心。 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

在表决之后强调，缅甸问题没有速效解决的办法，更加没有外部解决方案，国际社会应当坚持劝和促谈的正确方向，在尊重缅甸主权、政治独立、领土完整和统一的前提下，为推动缅甸各方理性对话、离合分歧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天晴非常干燥，今晚相当清凉，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后期和圣诞节期间，天晴干燥，早晚相当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30%，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92点，升532点，总成交金额48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2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93点，升8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22.6，升11.6；美团184.2，升10蚊；阿里巴巴88.5，升4.05元；盈富基金19.82，升5.3；李宁67.35，升4.4；快手71蚊，升3.9；友邦保险85.35，升1.05元；港交所339蚊，升11.2；安踏体育103.9，升6.3；小鹏汽车43.25，升4.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4，英镑9.449，瑞士法郎8.433，澳元5.259，加元5.734，新西兰元4.918，欧元8.289，每百日元对港元5.9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538。日经平均指数报26492点，升104点。港金报16900蚊，升咗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8.68美元，卖出1819.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喺桥面灯位。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加士居道过海近住理工大学一阵车，东区海底隧道去翻港岛方向龙尾尤丽村。路面情况，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喺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定富街。新界区西贡公路出九龙近住康湖居一段比较车多，仲有清水湾道去返清水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比较慢车。封路情况，黄大仙沙田坳道爆水管，沙田坳道去返慈云山方向近住黄大仙道的慢线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元朗方向，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和清水湾道郑直之方向大清。仲有环保署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3分钟，可被罚款320蚊，记得停车息事啦。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Top 33. Cloud 雲浩影。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结果将于12月24号在香港电台第二台环球广时段内公布，到时仲会有我同你哋一齐嚟揭晓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嘅结果。大家亦都可以上 rthk.hk 嘅专页重温颁奖影片。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不得了短信家庭友善雇佣政策及措施。 香港是一个生活成本指数极高的地方，衣食住行样样都贵，所以很多家庭为了生活，父母都要出来打工的。 不过如果家有年幼的仔女，父母又可以怎样妥善照顾他们之余又可以安心工作呢？ 我姨妈说她公司好好的，有地方又有专人照顾上班员工的子女，所以他可以放心将3岁的表弟交给公司托儿服务的姑娘。 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我星期六可以跟妈咪回去她公司的，那里有一间房专是给我们差不多年纪的小朋友一起玩的，肚饿还有点心吃。 是啊，这样的爹地妈咪就可以安心工作啦。 为了支援一些因为工作或者其他原因而暂时未能照顾子女的父母，香港有很多机构还会提供多元化的幼儿照顾服务，以配合每个家庭不同需要。 除了小朋友之外，老人家都要得到悉心照顾的，好像除了饮食之外，老人家还要健康上或者行动上的照顾。希望企业都可以尽量为员工提供种种方便，这样员工企业都会受惠的。 香港电台第二台不得了短信。 师傅，你条梯成9尺高又不稳阵，你不要在上面做事，一阵跌下来就手尾长了。 咦，你不是马路英雄，这里不是马路，用梯的东西你又识？ 一般梯具根本不是一个合适的工作平台，你应该用例如流动式通架等合适的流动工作台，那就稳阵得多了。 想知更多，大家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的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他。 站立危险高地，一定要做足安全准备。我是 Ben 袁伟豪。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冇错啦！呢、這个网上咧 ，Cecilia 佢留言咧，佢系啊，我真系见过啲舞会中咧，啲男男女女有啲人咧播咩歌啊，咩 YMCA 啊，即系影人 live 啊，都可以揽埋一齐， 系啊，旁若无人嘅，话 知你啊， 喂， 你 赶住你出去， 冇歌我都照揽啊，即系你唔播歌我都照揽啊， 嚟晒谱啊， 唔可以咁 讲。但系佢通常都会喺个舞池中间嗰啲位度惊死你，见唔到噶呢啲，好乞人憎嘅呢啲，我最憎。 好啦，嚟啦，今日爱好系列就系圣诞 party。 嘢，其实圣唔圣诞都冇乜所谓，不过圣诞特别多 party 咁解吓，喺、你觉唔觉得噶？即系嗰啲大节日你搞 party 咧，零舍有气氛。 其实乜嘢 party 都系开心噶吓，就算你系公司嘅 party 都开心噶， 开心。 呢啲日子咪会咯，系嘛？呢啲日子嘅话，可能你公司嘅话就会有一个 party 啊，抽奖啊，跟住啲人咧，平时你好少见佢着便服嘅，你突然之间就会见到佢翻嚟啊， 仲要见到 带埋屋企人翻嚟，系咪？ 心仪嘅女神，哇！着咗件吊带衫啊， 其实好正噶，我觉得公司开 party 系好开心噶， 日日见佢着樽领，咁咪着件吊带衫， 跟住喺 pantry 嗰度就会见到有一啲人咧会企埋一齐拥吻。跟住俾你撞過，有啊， 梗 係 啦， 飲咗少少酒，啲 魚啊， 喺條公眾地方嚟， 梗係啦。 佢諗住個個出去玩㗎嘛， 係啊，喺曬出面度跳舞啊嘛，同埋、抽獎啊嘛， 係啊，點知台底仲有兩個， 犀利！咩公司啊？我咪參觀下公司。 你往往就係咧，就無端端個就喂抽緊獎嘅時候，都未到我啊，咁跟住咧，你就會去咧去洗手間，洗手間就喺 pantry 附近啦，跟住咧就會見到啲人都，佢就哦，你哋兩個啊 ，sorry， 真係冇諗。 跟住有啲人就炸地喊啊，跟住又攬埋嚟啦， 係啊， 咩衰嘢都有。你試過做邊個角色？ 我試過嘅就係一個好醜。好样嘅，系争啲讲咗，嗰阵你讲咗佢系咩部门嘅，好丑样嘅。但系摆到明嘅就 系 咧借饮醉咯，跟住喺度喊咯，跟住呢啲人咧佢就，总之佢见到边个嘅话咧佢就揽咯， 系啊， 系啊，几惨啊，我觉得佢。 其实个心好清醒嘅， 心梗系清醒啦， 冇饮醉，酒醉三分醒。 好啦，男女啦 ，party 有唔同嘅气氛啦。咁啊，我自己咧就讲紧咧，即系以前咧圣诞啊或者新年啊，等等等等咧会搞啲咧叫做 in house 嘅 party 嘅，即系喺自己嘅朋友屋企啦，咁样咁啊，搞过几次啦，啊都试过有啲唔系人哋屋企嘅，系真系去一啲 一定有嘅 中心，即系试过有一次 中 心 青年中心嗰啲系咪？ 童子军中心， 哇！ 因为一班童子军再约埋其他嘅 女童军， 我其实系有女童军、男童军咁。 总之， 安全 底，西服条底， 救护人员 过马路， 你叫汗， 系啊，性病汗急。 讲笑就冇笑系咪啦？讲笑 嗱，我头先都系讲笑嘅， 全部讲笑。 即系嗰个同事话咩丑样嗰啲系讲笑嘅咋？ 啊 ，OK， 好， 大家唔好嬲。 咁喺呢啲咁嘅 party 里边咧，就慢歌咧就唔会咁快出现嘅。 呢啲好闷，系咪啊？ 嗱，两个睇法啦。如果你一嚟打慢歌，大家都未热身， 热身先嘅，一定快歌先。 头嗰我谂半个钟啦，半个钟啦，真系要。半個鐘嘅， 梗係要啦， 因為有啲人咧， 大家瞄下嘛， 比較怕醜，又唔係未啊 warm up 咧，你把只會令佢哋。 但我想問，對唔住，嚟嗰啲人嘅話，你咪全部識噶？ 有唔識有識 嗱， 其實 有 兩種，一種咧就真係自己隻能，即係自己同學嘅都試過，咁其實冇乜新鮮感。 唔係啦，呢啲唔好去啦， 因為 咧我唔去， 自己班。有啲咩女仔？一個 有 冇好玩？一個叫 好興趣， 一個花名叫 係啦， 花名一個叫鬼樣， 係啊， 一個叫大包袱， 咪係 咯，大包袱， 係啊，或者大鼻龍嗰啲咁樣嗰啲係 咪？你明唔明？你諗 夾手腳、 斬崩刀啊， 夾手腳一定 要夾手腳，係 啊， 嗰啲咁樣，你諗得到啦？ 冇曬時間。 通常你女側邊總係有一個醜八怪， 但係如果嗰次 唔想咁樣講人啊，收翻 嗰個規則係。啦，大家自己识啲咩朋友带埋嚟啦，咁都哇，有少少，都仲或者就有少少惊喜，即系起码有啲哦，都 OK 啊，未见过咁样咯。 佢带嚟嗰个系佢想追嘅咯，通常都系， 一定系， 系啊， 可能系女仔带女仔，又得男仔带女仔又得，即系总之，即系多啲。唔識嘅人咧，就嗰 party 會俾得多啲新鮮感。如果唔係咧，就比較 悶。一定要有唔識，一定要有唔識。如果係全部都識嘅，我唔係 咯。隔離 B 班嗰個，我平時都見到有冇啫。 咪做 係咯，唔好搞 另一面，仲同佢跳舞真係。 好 啦，但係假如你真係遇到一個你好心儀嘅，或者你今晚先認識，但係你好想同佢發展落去嘅咧，其中一首慢歌，我就會想係。 真系一嚟就 慢 歌， 咁 搞错。 咪咯， 我真系我净得慢歌咯， 搞错啊，执仔。 Nothing more than feeling, trying to forget my feelings of love.Teardrops rolling down on my face. trying to forget my feelings of love, feelings for my life. I'll feel it. I wish I've never met you, girl. You'll never come again. Feelings like I've never had you again in my heart. Feelings for my life, I'll feel it. I wish I've never met you, girl. You'll never come. Feelings, feelings like I've never lost you, and feelings like I'll never have you again in my life. 真係好聽啊！直歌 搞靴佢啦， 咩搞靴？ 你點搞 party 啊？而家你而家熱身嘅快歌啊嘛，你慢舞嘅 都未人睇清楚， 咪係咯，都係咁話。 唔係你梗係中意啦，不過 我知 你中意嘅。 阿志個 host 係佢，你 host 我，你 host 係邊個先咁聽？ 係啊係啊 ，host 梁繼章，我唔中意 全部慢歌點啊？ 係我正， 你唔係自己兩個慢慢跳咯？ 你咪就係嗰啲咯，快歌慢歌都。攬翻舊嗰只咯，係咪咁啊？ 係 啊，打緊點 都鬧你，到你，到你，到你。 嗱，其實咧 ，party 真係有好多種嘅。有時有冇去過嘅就係有某啲嘅 disco 啊，又或者係嗰啲即係飲酒嘅地方嗰度搞嗰啲 party 啊。 有去過。 好啦，嗱，咁其實咧，即係我覺得有時你話浪漫嘅日子啊，或者係浪漫嘅氣氛咧，你喺嗰啲地方嘅話，有時就算跳緊快歌，你只要心中有一個你自己心意嘅人咧，係真係點樣嘅環境、乜嘢嘅情況，你都 可以浪漫， 好開心嘅， 超開心。 話說我有一次嗰陣時咧喺英國，咁啊去咗有某一間咧近住 SoHo 嘅嗰間 disco 咧，其實咧就都幾勁嘅。我先要解釋一下嘅啫，佢有咩咁勁咧？就係、是、首先佢大，第二就係、是、佢每逢喺凌晨十二點鐘嘅時候咧，就會有一個 light show。所以叫 light show 佢係點樣咧？不論佢係跳緊乜嘢歌，喺十二點鐘嘅時候咧，佢就突然之間會將所有嘅燈 boom 熄曬。哇！你咪成間 disco 啲人咁啊，瘋狂啦！ 係啊，你啦，你啦，你啦，係啊！ 咁樣，跟住佢熄一陣之後咁樣咧，佢就會即刻著，跟住就會播一直播一隻歌，就係快歌嚟嘅。咁咧上邊嗰啲嘢咧，哇！嗰啲咪 mirror ball 啊，啲燈啊就會發嚟發去，發嚟發去，跟住咧嗰啲燈咧就撐到你咧，真係哇！連眼都盲埋嘅，即係咁。 會㗎，係啊，因為你熄住啊，尤其是你熄咗一陣， 我知啊， 係咪？冇錯，跟住咧，你隻眼都未能夠適應嘅時候咧，哇！跟住咧，你覺得咧非常之刺激，好開心，好玩啊咁樣，啲人就一定哇，咪亂咁叫嘅。 好啦，咁嗰次咧，我哋就有一个其中嘅一个女同学啦，咁就因为咧佢嗰日生日，咁我哋大家虽然咧、大家都系读紧书，但系问题啊，大家都要筹钱啦，系嘛，几大都要带佢去啦，咁啊同埋嗰个心仪嘅男同学咧， 即系佢心仪嘅男同学， 佢心仪嘅男同学， 佢哋嗰个男仔知唔知？ 那個男仔梗係知啦，咁跟住佢就邀請佢啫喎。 咁開咗未嘅？開即係開始咗未嘅？ 唔知佢啊， 即係曖昧期啦。 但總之佢就話嗱，幫我幫手，點都好嘅話，我哋一齊要去呢度玩。 姊妹一定要， 姊妹一定要去咁樣。咁跟住我哋大家就籌錢嘅話，大家都誒得啦，可以入場券啦，咁可以入去啦。入去嘅時候咁佢係等呢一等啲呢一下啦，係咪？佢就諗住咧，就如果係呢一下， 識得攬埋佢， 冇錯，一識得攬埋就嘴。咁佢諗住係咁樣嘅， 攬錯人死我嘢 啦。佢自己係咁諗嘅，佢自己係咁諗嘅，但係點不知？發生了一件事，事與願違，就是當他的 Like Show 開始的時候的話，你會發覺就是咦，一大家喺度斬斬斬斬斬的時候咧，你見到佢就誒個男仔點解唔見咗嘅？ 哎呀， 去咗攬第二個，攬第二個。 跟住大家喺度周圍咁樣揾緊佢嘅時候，見到佢攬緊另外一個喺度錫緊。 哎呀， 咁呢個咪喂一聲喊出嚟咯？ 真係喂，冇啊！你冇得喂一聲喊噶啦！你嗰個位你唯有 但 係 嗰個男仔，那個男仔攬嗰個咧，佢哋知唔知佢拍緊拖噶？都系唔知嘅，都系嗰晚开始嘅啫。 唔知噶， 唔知噶啦呢啲。 哇！呢啲好似开六合彩咁。 系啦。 系啊，正系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嗰阵时候就系播紧呢只歌，因为佢每一个礼拜每一日嘅话都喺十二点钟嘅时候，佢都会播呢一只歌。嗱呢个时候嘅咧就会系你会见到嗰啲灯咧， 所以重重重重重重重重 重重，大家就开始准备啊，冇错。 佢应该行定去嗰个男仔路先啊嘛， 好有 disco feel 啊，好有 disco feel 啊。跟住咧啲人就哇就狂叫啦，咁跟住咧啲灯就会斩啊斩啊斩啊斩啊，咁啊眼都盲埋，就系呢一首歌曲啊。 变成的士高啦，因为我哋咧将灯升晒咧，同埋将啲声扭到最大咧，咁啊而家咧虽然不管一阵就嚟新闻。 我哋要佢咁样报新闻啊嘛！你好有型啊，你大佬咪。 佢就话哟哟，今日嘅天气咧， 非常当好干燥， 自己屋企都系自己为自己做少少 气氛，开心气真系开心。 好惨啊！我个古仔， 好惨， 好惨啊！最惨啊，仲有我哋扮冇事啊， 系啊，事后嗰个 系啊， 难受， 冇错，真系难受。但我觉得呢啲咁嘅男仔都唔好要， 梗系唔要啦，眼水都唔望佢啊， 就用呢个机会睇清楚个人， 冇错， 从此就唔好再谂啦。 咪就系咯， 其实最惨就系你绑住个心咧，你谂下又唔知点，即系嗰啲暧昧啊，唔好拖落去， 系啦， 一次就好似剥牙咁，剥走咗就算。 系啦，其实都系好嘅。 系，冇错啦。 系咯， 好，我今晚决定表白， 仲有得表白？ 你表咩白？ 你唔好理我， 越表越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世贸争端解决机构专家组裁定，美国针对香港产品的产地来源标记规定不符合世贸规则。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话欢迎，认为专家组充分肯定中国香港作为单独关税区的地位。他又认为有关裁决再次证明美方无视国际贸易规则，企图单方面实施带歧视性和不公的规定，无理打压香港产品和企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邱应华说，已经同多个香港主要商会开会，通报专家组的报告结果。他又说，已经去信美国贸易代表，敦促美方尊重专家组的裁决和建议，立即撤回违规的规定。邱应华表示，美国若果不同意报告裁决，将会有60日时间提出上诉，特区政府会密切留意发展，再决定下一步采取的跟进工作。环境及生态局常任秘书长刘利群确诊新冠病毒，现正按指引进行隔离。发言人说，局方已经为相关办公室彻底清洁和消毒，并会继续严格执行各项防疫措施。另外，民政及青年事务局说，副局长梁宏正因为家人确诊新冠病毒，他正是按指引进行家居检疫，检疫期间会在家里工作。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对新冠病毒快速测试呈阳性，现正按指引进行隔离。发言人说，梁君彦每一日都有进行快测，昨日是阴性，翻工的时候有戴口罩和遵守有关防疫措施。立法会秘书处会安排消毒主席办公室和相关地点。原名林明乐的艺人杨明不小心驾驶案上诉被高等法院驳回，维持原判，需要即时服刑。杨明在前年8月在半山马纪仙峡道怀疑醉酒驾驶撞博，去年承认不小心驾驶和车窗玻璃透光度不足两罪，被判监18日，停牌2年，罚款2000元，并且需要自费接受驾驶改进课程。杨明及后就不小心驾驶罪的刑罚提出上诉，高等法院法官陈仲恒今日驳回他的上诉，维持原判。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非常干燥，今晚相当清凉，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后期和圣诞节期间，天晴干燥，早晚相当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2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68点，升507点，总成交金额546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5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65点，升5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3.2，升12.2；美团184.2，升10蚊；阿里巴巴88.5，升4.05；盈富基金19.81，升5.2；李宁67.3，升4.35；快手71.2，升4.1；友邦保险85.2，升9；安踏体育103.5，升5.9；港交交所337.6，升9.8；小鹏汽车43.3，升4.4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3，日元131.77，瑞士法郎0.925，加元1.36，人民币6.977，英镑对美元1.213，欧元对美元1.064，澳元对美元0.68，新西兰元对美元0.632。日经平均指数报26481点，升93点。港金报1689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8.7美元，卖出1819.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车龙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温思劳街。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比较车多。新界区西贡公路出九龙近住康湖居一段慢车。封路情况，柴湾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柴湾道去返环翠道方向近住圣公会柴湾圣米加勒小学的支路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大家要留意翻，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还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方向。另外，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饮咗酒或者食咗药都唔可以踩单车，单车系唔可以踩上行人路，载人同埋载大型货物噶。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丰收快活人，陪你过冬至。 我是马铃薯小强， 我是 Sarah 李志雄 萝卜， 我是老鸡茄梁继章， 我们的节目就好像 罗宋汤， 因为包罗万有， 我们的节目好像大家庭一样， 饮完乱粒粒， 加一点一滴凝聚爱。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福大家冬至快乐。 好提议啊， 我哋每人都要整一样甜品。 我唔识整嘢食噶， 我净系识整菠萝肠仔同埋肠仔菠萝啫噃。 大家记得要留意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炮制，逢星期日朝早8至10，玩玩星期天节目时段里面嘅不得了剧场，睇下佢哋点收科啦。 Hello， 我是蔡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呢，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這个咪就係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係懂得真正嘅快乐呢，就一定要听丰收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梁继章、李丽睿，阿妈咩啊？ 晚 安。風騷快活人， 愛好系列。 好，嚟到马小强啦，阿马咩啊？ 到你啦，马咩到你啦？你个咩 party？ 我一生人参加过一次大型嗰啲波，即系啲酒店嘅 function room 嗰度。 哇，嗰啲好玩啊！ 系啊，一次啫。 系公司搞定系咩？ 系一间电信公司搞嘅。 哇， 九十年代， 你嘅身份呢？ 即系我去玩嘅， 你嘉宾嚟 系啦，系啦，我跟人哋去玩，因为好贵，讲紧我唔知两三千蚊一个人度啦。 哦，有啲系成张台买嘅， 系啊，即系可能佢买，咁啊叫我去啦。嗰个波咧就系、是、起初食饭啦，等等，然后有表演。 个波大唔大噶？即系。 即系嗰个成个规模， 那个规模大大， 波场都好大嘅。 但我想问咧， 应该冇钱见。 你自己一个人去啊？ 梗唔系啦，成班人去。 唔系啊，你有冇带伴侣啊？ 有伴侣， 一定梗 系一班人啦、 啊。唔系咁一个人有冇好玩嘅？系啊，我唔识 人啊嘛，去到 唔识噶，因为嗰阵时咧系啱啱做广告，咁、哦、所谓识到一啲即系嗰啲周刊嗰啲名人版嗰啲名人。 哦，系系。 就楞住去，因为我真系未去过。 嗰啲咧有少少 official， 佢未必系谂。他未必会识到即系心仪嘅， 系啊， 即系唔系嗰啲嚟噶啦， 唔系嗰啲嚟， 系少公事嘅 party， 系 啊， 真系认识 识人同埋派卡片， 冇错。嗰阵时咧系啲电信公司，即系手提电话嗰啲电信公司，嗰间公司咧个 film color 咧就黄色嘅， 哦， 咁佢就讲到明个波咧，全部要着晒黄色嘅衫去， 有 film 嘅， 要规定你着， 有啊，佢现场嘅 decoration 都系黄色嘅，系啊，即系圣诞帽啊乜都系黄色，好靓噶，我觉得真系好靓嘅，咁就我梗系去啦，系咪去未见过？ 但啲女仔系咪要着嗰啲咩低胸啊，要着晚装啊，咁嗰啲噶？有啲我係好怕呢只嘅，佢個 dress code， 佢要啲女仔要著長嘅evening gown 咯， 係啊係啊，即係好正式嘅，即係我真係去過一次啫，一生人，係啊，好貴，我唔會。系啦，唔会俾钱 買，即自己俾钱就唔会啦。 系啦， 去下冇 所 谓 啦， 见识下， 系啊，见识下，哇，真系好好玩。同埋咧，咁啊食啲好靓嘅嘢啦，叮叮噔噔啦。咁然后咧去到 食叮叮噔噔， 食叮叮噔噔食咩？ 咩嚟噶？我想问。喂，下一碟叮叮噔噔， 咩嚟噶？ 同埋，喂，其实我又唔觉得会好好玩啊。第一，你啲咁鬼 official， 大家都贵姓啊？阿陈生啊嘛，诶，嗰位咧阿 Danny 啊，我唔觉得呢啲系唔系我哋讲紧嗰啲咯。 我其实去见。识下 咧，咁有咩唔好玩？ 然后去到夜晚十一点咧，佢就会开始跳舞啦。 哦， 系啦，然后有个 dancing floor 喺度嘅，喺中间嘅，咁跟住就狂欢啦。咁就吓一熄灯，一播音乐咧，啲人就全部出晒玩啦，跟住又抽奖嗰啲嘢啦。咁我最记得当年咧，九十年代咧，好都仲系好兴播英文歌嘅，但系久唔久都会播一只中文嘅跳舞歌，啲人咧就会好兴奋噶啦。 快歌。 快歌嚟嘅， 爱情陷阱， 冇错。 你知唔知道嘅？ 就系呢啲啊！ 去关 party， 系啊！你真系 party 怪啊！ 我 dancing queen 系啊！喂，一定系呢只，然后一齐嗌。 系啊，就系谢陷阱， 谢陷阱，天外遇上， 天外 遇上， 唉，真系。 想将心声透露，爱慕独自望着路上密密麻满的记号，像是混乱又像特别为了指我路，到处去顾，到处去看，堕入陷阱方是太糊涂。真心比俘虏，仿佛遭圈套，探索这爱路，你那美态已叫我醉倒。我。 晒，已叫我醉倒。 我哋嘅朋友阿 Ling Lau 咧，佢喺网上留言咧，佢话一有遮暗症，遮暗就全部人举晒手， 系啊，好兴奋， 咁系齐嘅，大家都 冇错，系啊。 好啦，网上好多朋友咧都有好多嘅选择嘅，譬如话头先阿 Cecilia 都话啦，喂，系啊 ，Frankie Goes to Hollywood 呢一首 Relax 真 系 好久违咗嘅经典， 系唔系？ 好听，好听， 好听嘅。 Party Girl 应该一定有听过啊。 另外咧 ，Leo 就话咧，有 Careless Whisper 啦 ，George Michael 嘅，同埋 Wham 嘅 Wake Me Up Before You Go Go 啦， 都 系一首 好红嘅。 好听嘅歌曲啊！咁另外咧就系有朋友就 Take My Breath Away 同埋 Your Eyes Open Wide 呢啲咪就系啦，慢舞啦， 系啊， 所以叫跳 force 啊嘛。你有冇听过呢啲嘢 ？force 系 old school 啊 ，force 你真系跳 force 啊你！ 你知唔知啊？ 讲啊讲啊讲！你想讲咩事啊？你想讲咩事？ 嗰时咧。我喺国内做嘢咧，咁有啲女仔就问我：喂，香港嗰啲 party 系点噶？啱唔啱？即系佢哋真系好有兴趣想知 道。咁你点咧？你过嚟，我教你。你过嚟，我教你。嗱，你啤手我，你啤手我。 即系慢舞，即系啲手点放啊？啱唔啱啊？ 啱晒你咸湿仔啊！ 佢亦都问我：喂，如果遇到啲咸湿仔点样样？我就教佢攞手。我教攞手咁样顶住。 系。 即系个女仔自己放喺自己胸前，然后咁样顶住。 系啊。 系。 要噶，要好。保护自己 啊，冇错。呢个已经系一个指定动作。因为我以前都问过一个女仔，其实嗰时系我女朋友嚟。我有时你参加嗰啲 party， 因为嗰时好兴噶嘛， 系啊，总有啲人一嘢揽。 我就 问 嗰 时 我女朋友，我话你 party 如果仲有啲衰人，你点啊？佢把手踭咁样顶住，拱实佢。咁点可以同佢跳咧？我话咁，如果你既然觉得 咁，人哋礼貌请你跳。 系啊，同埋嗰时换 partner 噶嘛，有冇玩呢样嘢啊？ 有啊， 就系拍你。 唔该，换一换啦。 转一转有啊， 跟住就换噶啦嘛。 哇哇， 系啊，啲样啤住你。 哎呀，踩到人啊，好尴尬，跳跳话冇踩到人啊。 哇，咸湿仔啱啦。 各位咸湿仔，请起身。到我哋， 我都系。 到我哋食晏嘅时间，嚟搵自己个晏啦，嚟。 等我顶住先。 呢首歌真系经典杀死人冧歌 ，The One You Love, Glenn Frey。 正啦，跳 force 啊，跳 force！ 换翻对鞋先。 You know you gotta make up your mind. 去 Or are you going back To the one you love Someone's gonna cry When they know they've lost you Someone's gonna thank The stars above 完咗各自翻埋位，又好似好冇人， 好失落咁樣。 所以有時嗰啲好勁嘅 DJ 嘅，會連續係一隻接一隻，一隻嘅，佢會睇當時嗰個情況係點嘅。係啊，但係你分開嗰時又幾正喎，呢個感覺。 好回味 嗰啲。好啦，我跟住要講嘅呢個故事嘅話咧，就其實我頭先已經講咗一半嘅，就係咧就係一啲公司要搞嘅一啲Christmas party咧，你都會覺得就係有好多啲。改改妹妹啊， 地下情啊， 系啊，就浮晒上面， 系啦， 因为忍唔住， 梗系忍唔住啦， 气氛太正，气氛太正， 因为真系太正， 咁都唔表白。 你有冇发觉就系佢一个公司咁大，你总会有好多地方就会聚集咗人，但系一啲人少嘅地方嘅话咧，就会有呢啲咁样嘅，就系偷偷地可能喺嗰度锡一啖啊，或者喺嗰度拥吻啊，或者大家有啲人饮醉咗啊，咁你就又即系喺度铺心。 因为好刺激噶，突然间， 各样嘢都有， 即系你喺电光火石之间，快啲熄咗，然后快冇事， 冇错，又或者大家喺度咧，即系喺度企喺度咧，就整一整下嘅时候，无端端个手捉一捉， 系啦，或者听到嗰声你就，琴日个 project 都几好， 我都觉得好刺激， 好刺激， 又或者喺啲好静嘅 conference room 嗰度嗬，啲灯系熄咗嘅，但系你会见到两个人咁样影乜样样乜原来是他啊？乜原来他同他？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有一次啦。外面的就是很开心啦。大家虽然是吃緊嗰啲道會嗰啲，即係搶菠蘿啊，或者嗰啲 food punch， 或者菠蘿搶仔， 搶仔菠蘿同埋菠蘿搶仔，有幾盤嘅。咁咧，大家喺度食緊嘅時候，咁我就會喜歡咧。会巡去嗰啲其他嗰啲 conference room 度啦，真系咧见到咧有一个外国人咯，同埋一个就系同事咯，系啊喺嗰度咧嘴嘴。 哇！但系佢哋之前知唔知佢哋拍唔拍拖？ 唔知噶， 唔知嘅，即系嗰次开始第一次。 我觉得呢啲都未必系拍拖添。 佢唔系拍拖嘅， 系 玩下嘅啫。 好开心咯，我就系觉得。但系嗰时 我系佢，我都开心。 听紧呢一只歌，其实有冇可能会咩嘅？系咪会啱嘅？大家喺度，总之就出边嗰啲人喺度 V 弯跳啊、抽奖啊， 好刺激噶 咁样噶啦。跟住咧，你行过去嘅时候，哇！喺隔篱跟住就见到佢，乜佢？佢？佢哋两个识嘅咩？ 我依家出去装啊，睇有冇人咁啫。 连胸襟都好。 好啦，争取时间啦，马上到马老师嚟讲下你今日嘅爱好系列， 又系咸湿仔嘅时间，大家准备啦。 啊，跳波先。跳 pose 啊！系啊，喂，话说有一次咧，我去 party 喎，哇，见到女仔好靓，真系好靓，佢坐喺嗰啲吧、嗰啲高凳嗰度咧，哇，又即系整得靓啊！我几多寸我唔知道，因为拧咗入去，咁我觉得真系好正。咁跟住音乐起啦，然后我真系行埋去啦，想 佢拧过嚟，男人嚟嘅， 唔系女人嚟嘅，但系佢一落咗高凳咧，原来个头咧去到我心口， 冇所谓噶、哦 okay ，都冇紧要啊。 系啊，结果咧佢伏喺我嗰度啦，而我 哇咁快伏喺你嗰度 跳慢舞， 啱啱识啫， 跳慢舞， 慢舞都唔系一条伏喺你度噶嘛。 咁佢伏， 佢系咪头晕啊？ 佢唔伏嘅话，佢点知道佢啱啱到佢心口咧？佢一定系佢冇讲大话。 唔係你覺唔覺得慢舞都唔一定要一嚟就坑個頭埋咁嘛？ 咁佢嚇我點啊？推開佢啊？ 講 嘅 喎。 係啊，即係咁啦。咁你飲咗啲酒啦，可能 咁你 enjoy 啊？佢肯冚個頭埋。 都 enjoy 嘅。係 啦，因為呢一首歌，我覺得必須要係有呢啲親力嘅動作。啱唔啱先？係 啊，鹹濕仔一二三，佢播兩隻，你播埋最後一隻。 慢舞必備， 一二三。 I didn't realize that my life would change forever. Saw you standing there. I didn't know I'd care. There was something special in the air. Dreams are my reality. The only kind.Are a common thing. I try to live in dreams. It seems as if it's meant to be. Dreams are my reality. A different kind of reality. I dream of loving.About you. Dreams are my reality, the only kind of reality. Maybe my foolishness is past, and maybe now at last I'll see how the real thing can be. 跟住跳下跳下，嗰个女仔将只脚踩住马老师只脚，就抵起佢一齐喺度跳舞。四只脚变成两只脚，我唔知道啊。 点解要咁样咧？ 我点知道啊？咸湿仔， 跟住就 When You Love 啦，跟住又 Reality 啦，叻啊叻晒！ 有人冇放慢歌，有人冇放慢歌， 圆满啊圆满啊，无憾啊！ 会议以英语发表演说，他说美国的援助不是慈善，而是对全球安全和民主的投资。泽连斯基又说，乌克兰人会在烛光之下庆祝圣诞节，并非因为更加浪漫，而是因为没有电力供应，但是乌克兰的信仰不会熄灭，亦都永远不会投降，将会取得绝对胜利。 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 30% 左右。预测天晴非常干燥，今晚相当清凉，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和圣诞节假期，天晴干燥，早晚相当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2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89点，升529点，总成交金额57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5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65点，升5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23元，升12元；美团184.3元，升10.1元；阿里巴巴88.5元，升4.05元；盈富基金19.83元，升5.4元；李宁67.55元，升4.6元；快手71.4元，升4.3元；友邦保险85.4元，升1.1元；安踏体育103.5元，升5.9元；港交所338元，升10.2元；小鹏汽车43.5元，升4.65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2，英镑9.456，瑞士法郎8.435，澳元5.265，加元5.735，新西兰元4.922，欧元8.2954，每百日元对港元5.9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548。日经平均指数报26,527点，升139点。港金报16,89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9.1美元，卖出1,820.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大老山隧道啦。咁较早前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快线管道里面的坏车就拖走了，现在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东头村道由于爆水管，东头村道北行去返黄大仙方向，近住凤舞街至到东正道，即是东头村对出那段仍然是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就要改道行驶。柴湾道都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柴湾道去返环翠道方向，近住圣公会柴湾圣米加勒小学对出的支路部分行车线都需要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锦田和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大家好，我系 Des 徐宗尧。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嘅投票结果将会喺12月24日香港电台第二台环球榜嘅时段里边公布嘅。到时仲会有我同大家一齐揭晓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嘅结果，大家亦都可以上去 rthk.hk 嘅专页咧，里边重温颁奖嘅片段嘅。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哇！你做乜只手甩晒皮啊？ 你识啲咩啊？呢啲叫战绩啊！我已经练到咧，徒手用消毒药水做清洁啦。 你有冇常识噶？咁咧会好伤皮肤噶。 好、啊。 有几伤啊？你唔好教客、啊。 你咁做分分钟灼伤皮肤啊！我咧就建议你听晨美健康康节目时段里面嘅二台话你知啦，教你清洁工作安全须知啊！ 中共二十大关乎国家与香港未来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哋必须认真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深切体会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同辉煌成就，明白关于一国两制的重要论述，明白我哋肩负的使命任务，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战略机遇同光明前景，让我哋团结奋斗，共担责任，共享荣光，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共同推进国家香港发展。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同埋感恩嘅人是最快乐嘅。不过最丰 show 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丰 show 快活人啦、 啊。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丰 show 快活人。 好啦，非常关注紧呢一个12月22号啊，数下数下圣诞节差唔多埋到嚟啦。 哇，唔系啊嘛， 非常关注啊， 得29 啊， 系啊， 同我荷包一样干晒啦，咁大家就查翻先 知啦。 嗱，要多谢嘅就系头先有好多朋友咧，就觉得我哋啱啱过去咗个钟头嘅呢个即系爱好系列咧，即系令大家嗰啲咧 party 咧感觉 翻晒嚟啦 ，party 虫喺度咬下咬， 梗系啦。 如果你今日圣诞节又可以自己又开翻过嚟玩下啦吓，好啦，今日咧同样地喺呢个时间咧，我哋会有柳 Sir 教我哋嘅易经塔罗嘅，一齐听听。 专家时间， 易经塔罗牌又开始啦，刘老师， 早晨。 今日嘅卦象睇乜嘢啊，师傅？ 今日嘅卦象咧，就系、是、你头先叫我嘅时候就已经叫咗啦。嗰、那个 师傅 就系师傅个师字啦。 我应该叫你做老师，系、啦，师傅大家就以为嗰啲即系玄学嗰啲师傅，并唔系啊吓，系啦，冇错。 但都有个师字。嗱，今日咧我要讲嘅嗰个卦象咧，就系 第七卦， 四卦入边嘅第七卦，就系、是、呢个嘅师卦， 系老师嘅师。 吓，师系老师嘅师啦。 系、 但如果系老师嘅师，你见到幅图系话乜嘢咧？ 呢一幅牌， 军队出征，唔系咩？骑住啲马嘛，系啊，啲士兵骑住啲马嘛， 佢出战系嘛， 系啦， 系啊， 咁就睇下你 打仗，岳家军 要睇下你对呢个狮字知道佢有几多个含义，几多个意思咯。嗱、你一定知道佢有个师长嘅意思啦，即系老师嘅意思啦，或者师傅嘅意思啦、但系咧，其实佢仲有另外一个意思嘅、通常咧，我哋统称一个军队咧。都可以叫做师嘅， 譬如63师咁样， 系啊，一师啊，一女啊， 又或者有啲可能有啲中学生嘅听众可能清楚啦。呢、這个考评局有12篇范文，其中有一篇咧就诸葛亮写嘅《出师表》， 知道 《出师表》师咪就系一个即系个军队一个军队嘅组织，咁佢叫做师啊嘛，系咪？咁所以你就见到佢画咗出嚟咧，就系一支军队，佢要去打仗咁样啦。但系你睇下呢支军队。骑住马系咪？ 系 佢哋去到个咩嘅状态啊？ 好似个沼泽咁样咯，前边嗰啲泥咧，全部都系劈劈咁样咯。 佢浅泥咩？ 系啊。 系咪啊？系咪沼泽嚟噶？ 唔系啊，水嚟嘅。 水嚟、 即系总之就 系、 行不到也，系咪咁样啊？ 系啦， 行不到也哥哥。 冇错。 好啦，然后又系温书嘅时间咯噃，又系温书嘅时间咯。你见到呢、這个？佢哋騎住匹白馬，好多匹白馬，跟住見到前面係水啊嘛。點解我哋知道係水啊？因為隔離有隻船啦、 啊。係啊，前面都有啊。 帆船。 記唔記得我哋都係講翻之前嗰兩集，即係我哋講記制與未制嘅時候，我哋講到制咪講到 過唔到河 嘅問題係咪？ 冇錯冇錯。 嗱，其實咧，你記得河嘅問題，河就係水啦，係咪？咁喺古人入邊咧，或者喺嗰八卦、嗰原始嘅嗰八個卦象入邊，原來凡係喺64卦入邊，佢牽涉到水呢個元素咧，通常咧佢都會有啲嘅空象喺度。 即係呢張唔係一張好嘅牌。 呢張唔係一張好嘅牌嚟㗎，你唔見佢啲色都。 好陰陰沉沉， 係啊，好心佢啦，由藍色啊嘛， 係嗰啲水 河咯， 點解係黃色？因為泥水黃泥水。 但係我想問老師，點解牽涉到水就會係有啲唔係幾好嘅嘢嘅？咁水垃圾，我記得有一集你話過嘛，河咧係好多人佢生活所在需要水啦，需要河啦，同埋喺嗰度咧能夠發源地啦咁樣。 唔係嗰個係佢講嘅， 嗯， 嚇係佢嘅解釋嚟嘅。 因為 唔係老師講， 或者我哋咁諗啊。我哋幻想下古人生活嘅世界系点样 的？ 古人生活嘅世界咧，似乎冇我哋而家咁 方便， 方便嘅，亦都冇我哋而家咁大嘅。甚至有啲人咧，佢成世都未离开过佢条村噶， 系 佢条村成百人，然后每一个佢都可以叫得出个名。但系而家我哋唔得啦。但系咧，而家我哋嘅世界咧，就同古人嘅世界最唔同嘅地方啊，就系、是、你可以旅行，系咪？ 系、啊、 你可以、 周游列国。 啊，系，或者我哋唔好讲咁远，我哋净系讲五六十年前啦。你由新界去呢个嘅香港岛，咁要 出省咯， 出省系咪？ 即系嗰阵时要出省噶，好大件事噶。 你要过海，咁要点啊？搭嗰啲嘅 渡海小轮， 冇而家咁方便噶嘛，系咪？咁所以古人生活嘅世界咧，佢系绑实咗喺块地度嘅，所以水对于佢嚟讲，基本上咧就系一个。風險，因為佢唔能夠喺嗰度生存啊嘛， 仲有行船跑馬三分險啊， 係啦，咁所以通常咧喺六十四卦入邊，佢牽涉到有水呢個元素咧，通常都唔係太好 嘅， 哦，明白， 空空地， 咁或者我今日講到呢個空字啊，即係我哋講呢個係個空卦啦，係咪？ 點解為之一個空象咧？ 即係個空象啦，係咪？即係我哋即係古人見到，即係呢個師卦就兩個卦組成，一個就係地。一個就是水，即係地上面有水。 嗯， 因為古人見到地上面有水，佢就會聯想到好似啲軍隊喺度積聚咗，即係有氹水啊，就好似有個軍隊喺度積聚咗，就好似係一個空象咁樣啦。係，係咪？咁講到呢個空咧，我又諗起另外一啲嘢啊，或者我拉開少少啊，好嘛？因為咧，點解咧？因為我哋成日見到有冇聽嗰個講法咧？就係、是。我哋同人行呢個普權禮啊， 有 聽 咩叫普權禮啊？ 因為你見到嘅就係葉問咧，有時嘅即係先生你好，咁你就會見到佢一隻手，係啦， 佛山葉問派， 喂，廣播就馬強， 跟住會將個手咁樣擺喺上邊嘅。 嗱，呢個禮咧係一個儒家嘅禮嚟嘅，其實 係啊， 因為如果你去見一啲嘅道堂咧，佢哋行嗰個普權嗰個手印係唔同嘅，基本上你講你左手搭右手搭右手咧，呢個係一個儒家嘅禮嚟嘅。但係咧，你有冇諗過？因為人有兩隻手㗎，我俾你選擇啦。如果你互相搭嘅時候，你嗰種搭法，你唔好講十指緊扣喎，係啊，即係合埋兩隻掌嘅。兩種搭法係乜嘢？ 一系就系左喺上边，一系就右喺上边咯。 系一系左喺上面，一系右喺上面。你有冇谂过其实我哋讲到吉凶嘅问题啊？你有冇谂过其实左喺上面同右喺上面，佢所带出嗰个意思系唔同嘅。 其实会唔会关于平时用开边只手为主，所以佢先会有咁样嘅分别咧？ 关嘅。呢个关嘅， 定系边个手揸笔？ 系啦系啦， 都关噶，都关噶。 系咯， 呢个关事关事。 感觉上你会觉得个就系一只手系比较主导啲噶嘛， 系 吓，另外一只手系比较系协助 啲 噶嘛。 咁你觉得系左手喺上面系？我哋讲吉啦，我哋讲空啦。 右手喺上， 右手喺上面，所以就系吉嘅。 冇错，师傅。 所以咧，就我新年嘅时候就会右手喺上面嘅。而事实上咧，我喺啱啱过咗呢个新，都唔系啱啱过啦，系过咗好耐嘅呢个新年啦。我见到即系某个大嘅电视台咧，佢出宣传片咧都系右手喺上面嘅。 咁如果唔觉意用错咗左手 呢，但系事实上右手喺上面系空嘅。 吓，点解啊？ 男左女右 啊？男左女右呢个问题，我哋一阵再讨论。 左吉右空。 左吉右空亦都唔係太關事。有好多種講法嘅，或者我取一個比較通用啲、大家容易理解啲嘅講法啦。 好， 因為咧一般嚟講，呢個世界上係左右嘅人多定係右右嘅人多？ 右手嘅人多啲。 啊，攞右手嘅人多係咪？咁以前即使唔係以前啦，即係我哋打仗啊，如果右手嘅人多，咁揸兵器用右手多定左手多？ 右手， 右手，咁所以我哋可以簡單咁判斷右手係空嘅。 哦，因為佢攞兵器， 係啦，因為佢攞兵器， 殺人， 因為佢殺人，因為佢打仗，所以右手係空嘅。咁左手包住右手，咪即係將呢個空 包住咗， 包住咗佢咯， 冇咗 殺 氣， 係咪？咁所以咧，呢一個係吉。 哦， 咁但係左即係右手呢隻空嘅手包住呢隻冇事嘅手，咁呢個咪空咯。 展現咗我揸兵器嘅手。 係啦，但係呢個空嘅包法喺邊度會見到啊？ 大家比武之前。 通常都唔係，係有一笪地方，係有一笪地方，你會見到呢一種咁嘅抱拳嘅方法嘅。 嗯，係咪佢較量嘅時候啊？即係喺嗰啲佢哋嘅武館裏邊啊，咁樣樣。黃師傅有禮嗰啲咁樣，或者茶居啊。 但係通常如果我一見到咁嘅就會，猜點會咁樣對我咁樣行你啊？係啦，冇錯，殯儀館。 咁佢 嚇，因為佢係空事啊嘛，係咪？即係佢係喪事，係空事，所以我哋用第二種講法。 哦。 不過呢個係我哋慣常嘅理解啦，即係咁樣，即係左手包右手就係吉，右手包左手咧 就係空。 但係咧，如果我哋根據《禮記》咧。禮記有第二種講法嘅，但係就比較偏少少，因為禮記講咧左手係屬陽嘅，陽即係男性，咁換句話嚟講，右手係陰嘅，係女性，所以禮記如果你根據禮記意思咧，就即係女性要調翻轉嘅， 即係佢哋就左手先係空，係咪咁意思？ 係啦，但係咁複雜，我哋就無謂啦，係咪？我哋取一個大家嘅即係普遍嘅認知， 大家明白嘅， OK， 好，咁我將佢兜翻翻轉頭，翻嚟就排喺度啦。頭先我哋有個空字拉遠咗啦，已經 喺上邊，地喺下邊。 是， 你有冇留意到呢、這個佢上面個公仔咧？呢個帶兵出去打仗呢、這個，佢係有個鎖子嘅喎。 係岳飛， 岳飛 係啊，因為佢嗰啲個嗰啲旗上面嘅話係有個岳字嘅。 係咁點解岳係空啊？ 因為佢最後俾人奸人所害 啊嘛， 十二道金牌嚼佢翻嚟。 即係翻嚟就召佢翻嚟就嚼咗佢啦，係咪？ 慘啊！ 啊，咁所以呢一隻牌咧，佢有個意思喺度，即係可能你抽到呢隻牌嘅時候咧， 老細會扇你係咪咁意思？ 你有人督背脊，係啊， 有小人， 有啲 partner 咩？馬小強會扇我啊，咁即 係啊，你可能會有 要姓秦喎，嗰日 要姓秦嘅咩？要冰台 啊嘛，冰台啊嘛。 你講呢樣嘢，哎呀，你成日咧都講一啲嘢咧，就令我好有。 嗰個思維 係啊！我突然間諗起另外一啲嘢。頭先你講秦桧呢個問題，你知唔知道即係我哋你有去過杭州嘛？ 有。 你去過杭州，你見到岳飛個墓前咧係跪住咗幾個人 嘅。 係啊，其中一個人就係秦桧，跟住咧就係佢老婆，跟住仲有兩個另外害佢兩個啦。咁然後就喺秦桧嘅墓前係兩句詩嘅，有個對聯嘅，就係人从宋后小名桧，就系人咧，去宋代之后咧，就好少叫做个桧字嘅。你有冇识过？ 冇啊。 点解？ 因为大家唔想再用呢个字啦。 系啦，咁然后咧就系我到坟前桧姓秦啊，就系因为有个姓秦嘅士子去到嗰度咧，就见到佢嘅祖宗咁样，佢就觉得好羞家，咁所以就提咗呢两句啦。但系牵涉到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咧喺。因為你知咩叫宦官係咪？ 知道 宦官就係太監啦。咁明代嘅太監咧，那個嘅即係作惡好嚴重嘅。咁去到清代咧，就反而冇乜咯。咁清代頭嗰幾個皇帝咧，對於啲太監嘅管轄咧，就好鬼強烈嘅。咁如果你升到某個位咧， 高級太監， 即係太監喺呢個嘅皇帝身邊啦，佢會賜一個姓俾你嘅。咁通常 太監本來冇姓噶， 佢本來有自己嘅姓，但係當如果你升到某個位咧，皇帝會賜一個姓俾你，但係嗰個姓佢唔係亂賜嘅，只有三個可能性嘅啫。其中一個咧就係秦、趙、高。但係當然呢個秦咧就同我哋個秦桧冇關啦。 之後如果信秦趙高，你就知道你係咩人， 因為秦代，因為秦代令到秦代亡國嗰個係邊個？就係趙高嘛，就係呢個秦二世身邊嘅嗰個嘅 太監 啦，係咪？就係指鹿為馬嗰個啦，係咪？咁所以咧，佢就賜呢個姓俾佢咧，就即係警戒佢咁樣啦。就你頭先講呢個秦字，我又拉遠咗啦。你哋應該將我拉翻轉頭啊嘛， 翻嚟， 聽埋個古仔嘛， 係啦， 多啲嘢。 咁然後你見到因為佢講到岳飛啦，係咪？講到岳飛俾阿秦桧去害死咗啦，係咪？咁跟住咧，咁所以呢隻牌咧，佢取岳飛嘅意思，基本上佢就係講緊你抽到呢隻牌嘅時候，可能咧喺你嘅嗰個嘅職場啊，或者係愛情啊等等嗰樣嘢咧，可能佢中間會有啲人咧， 佢會從中作梗嘅，又或者咧，你會係有一啲嘅衝擊喺入邊。即係如果你話我係問愛情嘅，咁我會同你講，可能 你同你嘅女朋友有啲拗撬， 係啦，會有拗撬啊，可能會有。唔係太好嘅嘢出現喎， 咁我唔問啊，我簡直下次簡直好派我先問啊，阿老師到底我同阿小芳可唔可以再喺埋一齊？ 咁你要睇下邊隻係好牌先，即係你要識甩牌甩到好嗰隻先至抽咁樣啦。 但係即係有拗撬唔等於會完結噶嘛，係咪啊，老師？即係佢雖然有拗撬啫，但係唔係一個終結嘅意思嚟噶嘛？ 係咁咁即係心靈雞湯時間啦，係咪？嗱，呢隻獅子咧，頭先我哋講，基本上我哋頭先講嘅空象嗰度咧，都係偏向於從軍隊，從即係軍隊呢一方面嘅解釋去講，佢係空象。但係頭先佢講佢有另一個意思噶嘛，就係、是、老師、師長。所以咧，佢呢隻牌俾你嘅建議就係，如果你係面對一個咁樣嘅情況，或者你抽到呢隻牌啦，你知道咧，可能你已經有一個嘅衝擊啦，你有唔好嘅嘢啦，佢建議你。你要多聽長輩的意思 哦，即係又有呢一個雙重的意思。 係啦，你要多聽長輩的意思。咁可能咧呢個嘅你而家面對呢個困難咧，就慢慢會消退噶啦。 哦，明白曬。好啦，咁今日咧我哋就多謝曬阿柳常啦，我哋又講咗咧，就係話我哋呢一個嘅第七卦當中嘅師。 唔該曬， 唔該曬。 一个人，还是一片云，或者突然最乌云，会记得，别记得，是一个尘，或者自然没灰尘，有几多是已死，是肉身。于出生一刹皱眉头掉眼泪，而最后碰着几多种好人，几多种丑人，从万世梦中醒，谁明白过所有人那样信任并骗人。 陈耀宪嘅呢首《人啊人》啊，12:28，19度气温，相对湿度30%。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翻嚟我哋会有 Dr. Eric 宠物时间，同埋即安嘅唔好行开啦。 神，什么动人，为什么乱神，有太多名世的藏在心，很污糟的人，很清高的人，一出生一刹就眉头掉眼泪，几多种小人，从万世无中生。 所有人，那人爱人变杀人。 阿师傅啊，你条梯成九尺高又唔稳阵，你唔好喺上面做嘢啊！一阵跌落嚟就手尾长啊！ 咦，你咪马路英雄？呢度唔系马路、啊，用梯嘅嘢你又识？ 一般梯佢根本唔系一个合适嘅工作平台，你应该用例如流动式通架等合适嘅流动工作台，咁就稳阵得多啦。 想知更多，大家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站立危险高地，一定要做足安全准备。我系阿 Ben 袁伟豪。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世贸争端解决机构专家组裁定，美国针对香港产品的产地来源标记规定不符合世贸规则。特区政府已经去信美国，敦促立即撤回有关措施。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裁决再次证明美方无理打压香港产品和企业。外交部驻港公署欢迎专家组的裁决，并支持特区政府的声明。美方强烈反对裁决，表明无意撤回规定。世贸争端解决机构专家组裁定，美国针对香港产品的产地来源标记规定不符合世贸规则。香港工业总会常务副主席庄子雄话欢迎，他说香港是一个独立关税区，香港制造的产品过去几十年已经在国际市场建立很好的口碑，是质素和消费信心的保证，特别是食品、珠宝首饰或者高档服装等。庄子雄说，香港出口去美国的产品要用中国制造的标签，出口去其他地方就用香港制造，对厂家来讲制造上构成很大的不便。他又说，特区政府在事件上已经很努力，提出业界诉求和争取应有的权益。今日是冬至，不少人去到街市选购食材准备冬至饭。有市民说食材较去年贵了一至两成。有街市档贩就说，不少市民因为政府放宽防疫措施而选择去到餐厅食冬至饭，令到街市生意惨淡。不过有酒楼负责人就说，部分港人趁长假期外游，今年的冬至订台不及去年。虛擬加密貨幣交易平台 FTX 創辦人弗里德被巴哈馬政府引渡去美國，預料當地星期四朝早在紐約地方法院就他涉嫌欺詐投資者的罪名出庭應訊。30歲的弗里德被美國檢察部門起訴八項控罪，包括匯款欺詐、洗黑錢和串謀詐騙。起訴書說，弗里德多年來欺詐投資者，將他們的資金轉移到自己的私人對沖基金，並且挪用款項進行風險投資，大量購入物業和作出大筆的政治捐獻。弗里德否認指控，報道說所有控罪合計，弗里德最高面臨115年的監禁。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非常干燥，今晚相当清凉，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和圣诞节假期，天气干燥和晴朗，早晚相当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30%，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88点，升528点，总成交金额576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5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65点，升53点。 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騰訊控股323.2升12.2，美團184.2升10元，阿里巴巴88.5升4.05元，盈富基金19.83升5.4，李寧67.25升4.3，快手71.25升4.15，友邦保險85.25升9.5，安踏體育102.9升5.3，港交所337.8升10元，小鵬汽車43.4升4.5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92，日元131.86，瑞士法郎0.924，加元1.358，人民幣6.977，英磅對美元1.213，歐元對美元1.064，澳元對美元是0.68，新西蘭元對美元0.632。日經平均指數報26,527升140，港金報16,890升1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19.1美元，賣出1,819.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同你继续倾，陪你过冬至。泳儿，冬至给家人的一道汤，你会搞啲乜嘢杰作出嚟呢？ 煲咩汤都好啦，最紧要系加合桃同埋梨落去，名字我都谂埋噶啦，叫做桃李继续 drink 啊！ 哇，个 get 好难啫，你都系饮汤法啦，加一点一滴凝聚爱。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大家冬至快乐。 每一道雷声，究竟隐藏住乜嘢惊天秘密？ 一个废置多年的气象站，一条干尸和一大堆录低雷声的磁带，连番谜题怎样指引出寻找失踪多年的至亲？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改编自中国著名冒险小说家南派三叔作品。 逢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应对气候变化刻不容缓，大家都要出一分力，实践低碳生活，减少日常的用电量，不用的电器记住要删，冷暖气机咪滥用，出街少搭车多行路，同埋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食饭一样可以低碳，减少用即弃胶餐具，记得多节约，应该悭多简单，养成好习惯，一起减碳排放，目标是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的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做隻狗，呼呼，不做坏子人。 好啦，多谢 Eric， 你好啊，预祝你圣诞快乐啊，系啊， 冬至快乐， 亦都系冬至快乐。 多谢，琴日先做冬梨。 系啊，食咗啲乜嘢啊？有冇食猫粮啊？ 狗粮。 带咗一个四岁去一个博辉咧，系完全嘥钱嘅。大家 咩话？ 你带佢去食 自助餐？ 你点四岁啊？ 嗱，多谢 Eric。嗱，你咁样就错啦。你呢个观念咪完全？我细个即系我以前细路仔，即系我啲细路仔细时候，我都有呢个观念。哇！你一去到食一个铺，食一个布丁或者食一个， 食两杯雪糕就饱啦。 我想一种体验嚟，唔好用嘥定，唔好话赚钱定蚀钱，因为呢样嘢咧，如果你要咁计咧，咁就冇得计噶啦。 你下次带我去啊嘛。 系啊，带埋我去体验一下，带只马去食。 系啊，啲狗食嘢系点样嘅？ 我个女400食咗粒糖咁样，就 系 咁 佢 开心啊嘛， 真系噶， 真系，真系 好贵啊！你粒糖。 Eric， 我唔会令你失望。OK， 保证。 好， 好， 好。嗱，翻嚟今日话题，系啦， 系 讲狗。 系咪？ 讲狗 狗咬人。上个礼拜我哋讲猫咬人。 系啦，我琴晚咧就琴日咧咁巧咧，就我有个朋友咧就即系 WhatsApp 我话佢只狗咧，佢 send 咗幅相咧，佢个女啦14岁咧，俾佢只狗咬到手指公肿晒。 养咗几耐？养咗几耐？佢养咗几耐？ 养咗岁零啦。 因为呢个都系我想问嘅 ，Dr. Eric， 其实咧养耐咗，即系有感情嘅，唔系啱啱拎翻嚟，点解都会咬主人嘅？其实呢个我都系想 系啦，嗱，佢个情况咧就系咁样嘅，有咗嗰只狗，有啲女仔一样嘢，有啲狗系有啲偏向啦，有啲品种啊，之前有讲过啱唔啱细蚊仔养啊呢啲咁嘢啦，有所以有不过呢样嘢系唔系好受你控制，系 part 份你拣只狗嗰阵时啦，拣咗之后啦。佢嗰、那個佢情況就係佢屋企咧，好明顯有個 hierarchy 嘅，即係有個主人，有個即係主要嘅主人啦，加埋有其他 佢順服嘅嚇，佢順服 係啦，咁係啦，屋企聽佢哋講咧，就係佢阿媽就做個主人嘅，只狗好服從佢嘅，好錫佢嘅，好保護佢嘅，咁咧只狗又冇煙喎，咁樣就另外一個咧，就兩個咧個女兒有時玩佢啦，即係。整蛊只狗啦，咁咪嗰一日咧咁巧咧，上个礼拜咧就唔系 random 啦，个男主人咧就顶咗只狗，因为佢唔知做乜嘢嚟啦，咁样对只狗之后咧就即系有阴影啦，就而家就佢入到嚟又凶佢，之前冇嘅，都不过 咩品种啊 ？Dodo 嗰只咩？ 系只腊肠狗嚟嘅。 吓腊肠狗咋？感觉上觉得系咯，感觉上觉得好顺良。 唔系噶， 系啊，唔系一定噶、所以乜嘢狗即系几善都好，都可以有。 激嬲佢就 咁，使咩点啊？嗰、那个引发点系点啊？ 哦，咁我冇啊，咁就变咗佢嗰个应该系 trigger， 本身都有一个过程啦。不过而家只狗咧就惊啦。就驚其他主人就變咗咧，就加埋佢可能保護另外主人個狀態，加埋佢以為自己都大過你呢兩條友咧，所以而家就有即係個女翻到嚟就之前就即係走出嚟兇佢兩下，咁樣而家今次就係即係佢對手埋去摸佢就俾佢咬佢咯、所以咧就個教訓就係、有時你兇只狗咧唔適當地咁樣即係俾佢一個 negative 嘅訓練啦，即係用負面嘅訓練去訓練佢，可能會有咁嘅負面嘅效果，因為只狗本身都係爭少少都會咬人噶啦。所以要好小心啦，養狗咁你咬人咁佢噶好問我就點應付啦咁。咁好在即係自己個女咁就變咗你咁啊洗傷口唔通報警咩？所以咧就所以佢就洗乾，即係永遠要 take 狗咬嘅或者貓咬嘅傷口要 serious 咯，因為咧你可以感染，譬如tetanus 係你知啦，但係你喺郊外公園俾個釘整損咗，你要去打針噶嘛？ 發咩破傷風？ 破傷風針 係啦，破傷風針啦，咁樣就狗仔就理論上瘋狗症都有好微嘅可能，不過基本上因為香港成以我所知40多年未試過，就我諗呢個就機會幾乎零啦。 狂犬症啊， 破傷風啊，係啦，係啦，狂犬症啦。不過破傷風針同埋加埋做傷口可以純粹發炎啦，好明顯個狗或者貓嘅牙齒基本上一隻污糟嘅針咁樣咬入去，所以咧都可以好嚴重要做手術嘅，如果含膿症，所以咧就變咗咧就即係叫佢應付嘅傷口好啲啦。咁如果聽日腫啊，睇醫生啦，咁啊梗係。咁樣就因為佢就嗰度咁啦。不過如果係人哋咧咬咗人哋，你要點咧？係咪？咁就所以咧就幾 人可能告你㗎。 係啊。咁我試過有一客人問我，我只狗啱啱咬咗人，我應該點做？係啦。咁第一樣嘢咧就自己啦，同埋人，即係有啲 rules for 你幾時去，即係如果日日喺街邊見到人哋只狗咧，就一定要問人先好摸佢啦。 係啊， 咁樣就加埋咧，如果佢話 OK 都好咧，你應該咧就第一樣嘢俾隻手俾佢聞先嘅。 俾佢闻下你啲味先， 系啦，个主人话 O K， 只狗个即系唔系摆只尾，唔系耳仔贴咗贴近 扁耳，即系个扁耳， 系啦，同埋唔系咁狐狸或者乜鬼嘢咧，就你俾佢闻你只手，你就乌低就唔好摆个头去啦吓，即系唔好去锡佢或者咩咁傻啦，咁就向一边。唔好正面，向一边向左或者向右，就唔好望住佢去俾佢闻完之后或者俾佢摸，如果个主人话 O K， 所以同埋永远都唔好信，即系一个狗同埋细蚊仔喺同一间房，只狗几乖都好都唔得啦。 即系呢一个就是头先你所讲嘅，就系同只狗打招呼嘅方法， 系啦，同只狗打招呼。咁啊，因为你系咯，特别如果你自己都好多人去摸只狗，都自己或者养只狗或者。 即係話難力， 即係一個狗啦。警戒性好低，警戒性好低。 係啊係啊，因為你自己只狗咧，就好似我頭先講嘅主人好明顯識自己嘅狗，佢好明顯冇 read 只狗會咬佢咯。 嗯， 所以只狗會俾 signal 嚟嘅，好多時都。 咁如果只狗開始即係咬過你啦，咁應該點做啊？之後？ 系啦，如果系三保人咧，嗱，第一样嘢咧就要冷静 ，OK， 就不过要做嘢就即做。咁第一样嘢咧就应该 confine 只狗，捉只狗去病埋一边先，系啦，唔系，即系而家讲即时应该点做。咁冷静嘅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咧就攞只狗去开。如果喺公园嘅，咁啊俾人攞揸住狗去第二度先，或者喺屋企嘅搵个房困住佢先。 嗯， 咁就去洗伤口啦，就冷冷静静。如果系个第三者咧。就要應付個傷口，問佢有冇屋企，如果嚴重嘅叫白車啦，梗係。如果係嘅，佢唔係嘅，咁就起碼問佢使唔使打電話俾你屋企人先。咁樣就好明顯就如果要警察，咁啊報警冇所謂，即係冷靜，咁就同警方合作嘅啫。不過就即係你好多時候都會 recommend， 你好難咬，因為你咬。你只狗咬人咧，其實你係 responsible 噶啦，一定 係 啊。 unless 你如果你想停咧，你要 prove 俾個法官知嗰人係攻擊緊你，或者只狗或者犯緊法。 嗯， 咁你先至或者可以走啦。基本上冇咩可能噶啦。 我谂两方面啦，一方面我哋自己咧，作为唔系狗主，我就唔好立乱摸人哋啲狗啦，尽量吓。作为狗主出街咧，我觉得吓，尤其是你觉得佢有少少危险性，都戴个口嗰啲叫咩狗嗰啲口罩咧，就保障好多啦吓。咁千祈尤其是农历新年啊、圣诞，大家唔好因为呢事唔开心。 冇错。 好，今日多谢晒 Derek 先啊，我哋时间差唔多啦，多谢晒，希望你圣诞快乐，好唔好？ 圣诞快乐， 多谢晒。 拜拜。 好，而家我哋开始我哋嘅即安剧，听日10点风骚快活人喺星期五再见大家， 拜拜。听 朝见，拜拜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起身啊，老公！ 起身做咩啫？ 起身去搵嘢食啊！你成日瞓喺度都冇用噶。 傻猪，呢度得个荒岛啊，有鬼嘢食咩？唉，最衰系你啦，死都话要参加啲乜鬼嘢豪华游轮游，而家船都沉埋，你话点算？点算？ 哎呀，使咩惊？起码你同我而家仲有手有脚啊，咪等人嚟救咯。 我依家咪等紧咯，系你喺度吐冤巴闭咋？ 人哋肚饿啊嘛。 咦？ 你睇下，草丛嗰边 系啲草得咁犀利嘅， 好惊啊！唔通有狮子老虎？老公啊，你要保护我啊！ 真系有狮子老虎嘅话，我连自己都未必顾得掂啊！点理到你啊？你自己执生啦！佢出嚟啦！ 啊！救救救！人嚟嘅？ 我又戴眼镜，我都见到系一个人。 Sorry 啊，冇吓亲你哋啊嘛。 有吓亲啊，先生，你系边位啊？你做乜要喺草丛度走出嚟噶？ 哦，你叫我阿 Ben 啊，我都系游轮嘅乘客嚟嘅。 哦，原来你都系同我哋一样游水迷嚟嘅。 唔知道你哋两位而家有啲咩打算呢？ 打算等人嚟救咯。 不过喺等嘅期间，谂住去搵啲嘢食咁咯。我而家好肚饿啊！呢个阿 Ben 啊，你有冇啲嘢咧可以俾我顶住肚饿先咧？有嘅话咧，咁我就可以食饱先至去搵啊，唔使饿住个肚去搵啊嘛。 Sorry 啊，小姐。我而家冇嘢可以俾你食啊。不过咧，计我话而家我哋应该先搭一间船屋。因为呢度夜晚都唔知道有冇动物出没嘅，离开地面系会安全啲。 啊，听落好有道理、哦。好啊 ，Ben 哥，我哋就一齐搭间船屋咯。 哇，做咗成日啊，又热又晒，唔得啦，我要唞一阵先咯。 呢份人真系夸张啦，边有成日啊？Ben 哥，你好似好熟手咁、啊，你做边行噶？ 哦，我喺地盘开工嘅。 哇，要喺地盘度做嘢啊！我觉得最难嘅就系要顶得热同晒咯。 习惯咗就唔系大问题嘅， 对我来讲呢，最难就是要记熟晒啲安全守则，同埋最重要喺开工嘅时候要跟足安全守则去做嘢。 乜有好多啲安全守则要记嘅咩？ 梗係呀，就以喺高处工作嚟做例子呀。如果啲工友冇做好安全措施，好容易发生由高处堕下嘅意外。所以工友喺高处工作一定要有合适嘅工作平台。而且要有高中围栏同埋踢脚板，仲要有安全上落通道同埋进出途径。 哇，好彩你提醒我咋！我哋而家咧起紧呢一个树屋咧，离地都十几尺高噶，你都咪话嗬，唔小心差错脚嘅话就大件事咯。 我听我妈讲过啊，话我哋隔篱大厦嗰个黄师奶嗰个表舅父嗰个儿生仔啊，系一块九尺高嘅人字梯顶嗰度做油漆工作啊，做做下咧，可能佢将身体向梯旁过分伸展啊，企个位又唔足够、啊，就搞到连人带梯。砰跌咗落嚟啊！ 哇，佢连埋把梯一齐跌落地，实伤都好重啦。 其实佢真系做得好错嘅，因为第一，一般梯具根本唔系一个合适嘅工作平台，只系适宜用嚟做一个上落工具。工友系唔应该喺梯具上面做嘢嘅，会有机会从梯具上面跌落嚟。第二，九尺高嘅人字梯太长太高啦，差唔多成三米。连扶手都冇啊，又唔稳阵，就算用嚟上落都唔恰当啊。其中一个正确嘅做法就系使用一啲合适嘅流动工作台，例如系流动式通架。 你话个流动式通架系安全啫，以我所知啊，通架系金属棚架嚟噶嘛。如果嗰啲工友用嘅方法唔啱，都会容易出意外噶。 哎呀，咁有呢个金属棚架工作安全守则同埋其他安全指引，俾东主同埋工友去遵守噶嘛。 咁啲工友啊都可以唔遵守噶嘛。 喂，关乎到佢自己嘅人身安全，咁都唔遵守，边人咁蠢噶？呢个系你咩？ 如果啊，我要做啲好似高处工作咁危险嘅嘢咧，我一定会做足安全措施咯，同埋啊，跟足所有嘅安全守则啊、安全指南啊咁啊。话时话啊 ，Ben 啊，咁即系咧，有啲乜嘢安全措施可以做，有啲乜嘢守则要遵守咧吓？ 嗯，我简单讲几样嘢你听啊，例如上落及使用流动工作台之前，要确保四边嘅脚步滑轮已经锁好。 啱啦，咁、那个流动工作台先唔会喐嚟喐去噶嘛。 嗱，跟住咧，工友一定只可以喺流动工作台里边嘅上落通道上落，而喺上落嘅时候要同工作台保持三点接触，即系双手捉住同单脚踏住，又或者双脚踏住加单手捉实个工作台。 哦，双手加单脚，或者系双脚加单手，咁样咧就只系三点接触啦。我想问呢，如果工友嫌工作台唔够高，可唔可以自己整一整佢呢，令到佢升高啲咁样嘅吓？ 当然绝对唔可以啦。呢啲嘢系由曾经受训嘅工友喺合资格嘅人直接监督底下进行嘅。 我又有嘢想问、哦，如果喺户外使用流动工作台咧，除咗锁实嗰啲滑轮之外咧，仲可唔可以揾啲方法将个工作台绑到稳阵啲噶？ 可以嘅。工友可以考虑将个工作台绑喺一啲永久结构坚固部分上面，咁就可以加强佢嘅稳定性。仲有啊，如果喺户外使用流动工作台，千祈唔好用帆布冚住，因为咁样好容易令工作台被风吹冧嘅。 喂呀，我好肚饿啦，不如咧食啲嘢，唞一晚，听日再开工啦。 都啱嘅，无论做啲乜嘢，都要有充足嘅休息时间。 好啦，咁大家听日先继续开工咯。 嗯。 早晨， 早晨啊，你太太呢？ 仲瞓紧觉啊？ 今日完成埋个高台，今晚就可以瞓得安心啦。 喂，系咧，寻日啊搬翻嚟嗰啲树枝咧，好似用咗七七八八，不如拆咗嗰个围栏嗰啲木嚟起间树屋咯。 唔可以。围栏对于在高处工作的工友是很重要的，绝对不可以拆。万一没有围栏，工友一差错脚，就会很容易在个缺口度由高处堕下。 哦，原来围栏这么重要的。 哎呀！ 咦，我老婆叫，难道出事？ 我们过去看 看。哎呀！ 你搞乜嘢啊？ 我唔小心只脚插咗入个窿都好痛啊！ 你冷静啲，坐低先啦。下次要小心啲啊！ 你今次算好彩噶啦。 吓，我咁样你都仲话好彩，你会唔会黑心咗啲啊？ 有啲工业意外，喺啲工友喺楼层工作嘅时候，叉错脚，踩咗落啲冇冚好嘅地窿度，由高处跌落地面，连命都冇噶。 咁我又真係算好彩嘅，不过真係好痛啊，老公啊，你抱我起身先啦、啊。 喂，你三百磅我点抱到你啊？ 呀、yeah, ，阿 Ben 啊，咁你啦，你抱我起身啦，你咁后生又大隻喎、啊，好靚仔啊，喂，实抱得起我啦，唔该你啊。 唔係几好意思嘅、 啊， 阿强哥啊，都係你抱返佢啦。 唔该你啦，求下你啊。 站立危险高地，一定要做足安全准备。我是阿 Ben 袁伟豪。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嘅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或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气招